大使亦喺现场。瓜尔多抵达委内瑞拉之后，再喺社交网站贴文向机场外等候嘅支持者即时报平安，表示顺利通过海关检查。佢随即前往首都加拉加斯参加反对派集会，沿途受支持者包围。佢喺集会上呼吁支持者周末再上街示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五正在缓和，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同五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32点，跌126点，成交金额23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8点，升10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蚊，升3.2；中国平安84.05元，跌1.25；中国铁塔1.7毫7，跌8仙。海通证券10.62，跌3毫；建设银行7.04元，跌4仙；友邦保险77.65元，跌8.5毫；银河娱乐55.25元，跌1.1；汇丰控股64.1元，跌1毫；安石 A50 14.56元，跌4仙；融创中国36.65元，升1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10.34，瑞士法郎7.858，澳元5.554，加元5.893，新西兰元5.343，欧元8.8976。每百日元对港元7.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682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跌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91美元，卖出1,28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咧，近住北角消防局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太古城。较早前套路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大埔墟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在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一二 即日谈新秀训练班， 4月1， 逢二进一， 212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Ask Hong Kong from Kashmir. Guys, welcome back. I enjoy talking about my culture, like a lot. Hello, 大家好。 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的节目《 情绪之点》。 Hello Summer, how are you? 你点啊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个新闻题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et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爭個節目名未講啊！ 我啱冚住咗，原來我唔記得咗。 風騷快活人，桂花 田、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可唔可以听一听我而家把声啊？ 咦，做咩啊？ 漏风啊，漏风啊！ 有冇漏风啊？ 有。 你嗰个口哨声实有风声噶啦， 吹到口哨添。 系啊，做咩事啊你？ 听唔到漏风啊？ 我又听唔到，我睇都睇唔到啊！ 睇到就好大件事噶啦，真 咁起码咪门牙，你门牙先至会漏风噶，大佬，你入边剥咗只大牙都漏风嘅话。 Oh, I want more kisses is my two front teeth, my two front teeth， 咁就变咗咁噶啦， 咁就会漏风噶。 系啊，咁我哋就可以一齐扮冇牙婆咧，真系。我几廿岁真系剥牙咁噶， 好正常啫。 正常嘅，你牙越嚟越衰噶嘛，系呢时候先至会去继续剥牙。 好啊， 你病到去啲牙度啊？ 唔系，我发觉冇脱离到我嗰、那个供养医生。嘅长久计划啊，即系供楼、供车、供船、供医生。 唔系而家咁嘅，你嘅病情咧系由头慢慢开始医到落去嘅至尾，而家仲系喺度颈上面以上嘅嘢。 你呢个真系最恶毒嘅诅咒啊！ 我觉得佢会有更恶毒嘅真系。 Sorry， 睇笑咗你，唔系最恶毒。 我只系讲事实啫嘛。 系啊， 唔系咩？你之前有去整个鼻啊嘛，整咗嗰个眼嗰个部分。 而家先落到个口， 而家落到个口咯。嗱，系咪先？ 咁仲唔系恶毒啊？咁都唔恶毒。但我唔可以话你错， 唔系咯？ 你话俾大家知你只牙有发生咩事，无端端之前冇听你讲过噶喎。 有啊有啊， 之前 都话你整 嘅， 不过要整咗个鼻先啫嘛。 我都系咯，我都分唔到啦。总之佢嚟到咧，已经嗰个快到口度，我都唔知而家边个打边个，求其啦。究竟今次系镶牙、套牙、剥牙、洗牙，是但啦。我嚟到我都唔记得做咩啦。总之瞓低啦。就嚟啦，就嚼啦，系佢不停鼓励我，我哋做得好好啊！ 最紧要就系嗰个收钱啫嘛， 收钱冇得 派钱咯，你咪系派钱咯。 哇！ 你系财爷嚟啊，根本 我一俾钱嘅时候咧，佢又好识做嘅，佢揾咗个咧非常漂亮， 嗯， 全个诊所最靓嗰个女护士， 系 走嚟 应该揿得你好心啦。 喂，我想话牙科真系好靓 嘅， 系啊，所以你好放心啊，田佢转行转唔到嗰度啊，真系佢可以做肠胃科啊，做其他都得，真系好靓嘅。 系， 跟住佢先同我讲，佢就话系曾先生，嗱，之前同你讲过咧，剥牙嘅手术费咧本来系咁多嘅。咁我听到点解本来嘅，佢话系啊，因为咧你都知中间咧就出咗咧，你知你只牙比较麻烦啦， 系 系啊，所以我哋亦都系好似之前所讲系加咗钱噶，总共 我系加咗钱，我以为俾咗个折扣你添，系啦， 跟住呆咗，但系又好似佢讲过，再加上佢个容颜实在太秀丽， 你咩都系。碌啦， 好啦好啦好啦， 系啊， 系啊， 我只眼又碌，张卡又碌碌啦，咁样。 我哋双碌卡啦，好 啊。系啦，我哋双碌啦，咁样。 唔紧要啦， 唉，搞掂咪好咯。 咁只牙究竟系咩事啫？即系烂咗啊，定系要动牙根，定系乜嘢啊？ 救唔翻嗰啲啦。 咁即系剥咗噶啦， 剥咗噶啦， 大牙 啊，大牙嚟噶都算系，但系佢冇影响噶。佢呢度咁厚咧，其实冇影响。我话咁深圳伤翻个唔使 咧。其实咧，我想话唔系咯，曾志豪。 咩啊？ 我就系咧喺旧年定前年咧，前年应该。 啊，你都有剥过一次。 剥咗只呢只大牙咧，诶，嗰个智慧齿冇出嘅，咁啊，所以咧系应该系最尾嗰只大牙咧。咁我医生话，因为我崩咗啊嘛，咪话咧咬嘢崩咗之后，哇，痛到我咧即刻唔得，要打个针啊，排个队啦。 因为有一啲嘅神经线喺牙度咧，即系令到你会系非常之敏感嘅。 食极止痛药都唔掂当咁啦，跟住。咁去睇啦，咁跟住佢话：，咦，你去到好里面咯，不如掹咗佢啦。我话掹咗佢都唔得，佢冇咗只牙，咪食嘢咪唔好咯。咁样佢话：，嗰度都 OK 嘅，因为嗰度咁大嘅骨位啦。跟住掹啦，其实原来咧佢嗰个筋咧种得好实嘅。我见个医生喺度扯扯扯， 系啊系啊， 同佢讲力得好耐。我其实系咪唔应该掹下嘅？ 唔会啦， 唔紧要啦，即系佢都掹咗啦。但系咧之后咧，我用嗰边食嘢咧。其实咧系 争咁啲嘅， 系真系争咁啲。 咁你冇咗一嚿啊嘛， 真系冇咁牙力噶，真系。 系、哦， 我听过有一个嘅朋友咧，佢系做牙医护士嘅，但系冇你见过嗰啲咁靓嘅，合理啦，我会话。 系啊，佢一定呃你，佢唔系做牙科啊，佢做医香港 嘅。合理，我个人讲得好错噶啦，系啦，合理啦。佢话试过咧，即系跟一个嘅女牙医嘅医生咧，佢话咧真系剥嗰啲大牙咧，佢话真系要好用力噶。 要噶。 但系佢见到嗰位女牙医咧，真系 唔够 力啊。 咁点啊？ 佢去到尾咧已经 攞只脚帮手。 只脚真系有硬住咗嗰、那个嗰格叫咩啊？即系你瞓喺度嗰张椅咧，已经咁样， 系啊， 用尽力嗰种啊。 咁、那个病人心心话：我自己帮手啊。 唔系、那个病人，我谂嗰滴眼泪应该喺个眼角度流紧落嚟，又唔可以讲。 佢打劲止痛诶，嗰、 啊、 但你见到个样子你惊噶嘛？你唔够力喎，好明显你攞脚硬咯， 你 要帮手。 我琴日觉得咧最痛咧就唔系话佢撩到你牙肉嗰度，因为学你话斋打止痛嗰啲咩麻醉药噶嘛。最痛系咩咧？佢都有个钳噶嘛。佢嚿钳咧，佢点都会揩到你个嘴唇，个、啊、嘴唇系唔会打到麻醉针噶，佢咁样撬啊，佢直情咧、我直情 feel 到，我就好似一架车，佢攞个千斤顶啦，又或者好似攞个老虎钳啦，同埋个士巴拿咧喺度撬咧喺度转咧，我都知啊，喂系咁撬个嘴唇喎。哇，系咁掂咗落嚟，我已经好大噶啦个口，我擘到好大都避唔开佢， 大口仔啊， 系啊， 所以我成日觉得我自己好幸运嘅，因为咧我好怕睇牙医嘅，净系嗰个嘀嗰个声咧我已经惊啦。 喜欢啊， 但系当我揾到我而家呢个牙医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都话我试过摸一只智慧牙， 揞住只眼嘅， 唔系我只眼唔能揞嘅，咁我眯埋个，好细啫嘛，本身都系咪？我摸过一只智慧牙咧，佢知我好惊，因为直情见到我系两只手掹住啲衫， 我都系噶。 可以系啦，喺个肚个位度系啦。佢话其实你可以放松啲嘅。我话唔系，我真系好惊。 唔系你话你期待先会咁噶。 唔系，我冇话我期待，我坦白承认我好惊。跟住就话你唔使惊嘅，不如咁啦，我而家帮你洗咗牙先啦，跟住先至剥啦。等啲咧止痛药咧，你打咗啲止痛针打咗，等一阵间先至生效噶嘛。 系 就咁样，佢喺度扮同我洗牙，其实系帮我剥咗只智慧牙。 好嘢！ 佢喺我唔知嘅情况冇叫过。嗱，首先我只牙咧都有。 佢根佢根短啊！ 哦，系啊， 你唔好乱咁讲啊！吓， 乜都啲牙根 讲咩都得，唔好讲我啲根短，你知唔知道啊？ 牙根短， 其实佢冇谂过系剥噶，佢谂住真系洗牙，点知 甩咗？甩咗 咁容易咁样？唔系佢，我系本身嗰只智慧牙咧系生错咗位嘅，其实都要用啲力去剥嘅，但系就唔系烂咗嗰种咧，分开几个碎片啊咁样，冇咁夸张嘅，但系都系要花心机去剥嘅。但系佢系咁样去做一啲嘅手脚咧，令到我 你洗牙知道佢点啊？只只啊啫嘛，可 能佢冇同你讲佢个你嗰个病名咧，我最后我睇咗好多啦。 你叫咩啊？ 系咪 SR 啊？你嗰个叫做？ 我唔知啊，冇同我讲 啊。 你系啊嘛，医生同你讲咗，所以你知啊嘛。 你系 短根号， 你系 short 啊，知咗啊。 佢有一秒，佢有一秒系信咗。 我冇啊，但系大力话你系你啊嘛，医生俾你睇咗啊嘛。所以咧，即系要揾一个好嘅牙医咧，即系好紧要。我谂咧，大家睇牙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经验。 认真啊，因为咧，我上次咧第一次睇牙时咧，我牙医 咧又正我， 我有几正先？你自己讲。 唔系啊，即系话 嗱，我老实啲啊，护士正。 唔系嗰个嘅医生啊，即系话佢嘅功夫啊，佢手势啊，即系洗完牙之后咧出嚟咧，你系可以好快食到嘢啊！有 洗完牙梗系可以食嘢啦，做咩啫？ 唔系 你有啲会 酸 嘅， 而家有啲好酸软噶，洗 好酸软系可能同你牙肉嗰阵时嘅状态有关 系。即系你自己本身衰啊！ 系啊，你又酸啊，又软啊， 你一个短，一个酸。 你臭添啊！唔知点解啊！ 你衰啊！佢衰啊！啲牙 点知衰啊？佢 系咯，所以今日咧， 你 讲 大 话 得唔得滞啊？ 咦，如果咁咁算甩得迟咯，咁大年纪先嚟甩大牙， 真 系。唉，早晨啊吓！咁啊，所有做牙医界嘅朋友，我哋向你致敬，因为 真系辛苦你嘅。 我哋条命根啦，我哋嘅牙根咧，全部都加你手上。 同埋啲牙通常咧烂出嚟嘅时候好核突噶嘛。 哎呀，我琴日见过啊，真系好肉酸噶。 信望面接受幸福誓约，为何无勇气承受？钻戒这样重，任我胸前绝后，互信他犹如长途竞赛，只怕被你拉开了手。别人都知道我火爆，即行即冲不守礼貌，若决心跟了你就不计较，要和谁人绝了交，若情感需要这执拗，落场后只许尽力去跑，咬着唇边穿起婚纱讯号，余生请你指教。似这回事，借我一啖气，现在松容就义，是说谎或是浓情蜜意，不爱下去怎么会知？别人都知道我火爆，即行即冲不守礼貌，若决心跟了你就不计较，要和谁人绝了交。尽力去跑，咬着唇边穿起婚纱上路，余生请你指教。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咧嗰个风骚私房菜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咧都系体现出一个好大嘅社会责任嘅。 咩咧？ 就系鼓励大家咧，因为你要招呼我哋食饭啊嘛，即系你起码都要落厨煮两餐啦。 系 呢个社会责任，可以话系尽能力去扭转呢个社会上面模范家庭嗰个数目，又或者系将嗰啲九疏战阵。好耐冇拿一个镬铲，譬如桂花田嗰啲，因为有个好劲嘅姐姐喺度，我哋又可以用呢一个节目去督促佢，喂，系咁，你都落下油啊！你咪好耐冇点过火啦，已经系咪先？吓、 嗯 啊，你都承认咧？ 我而家有翻热嘢嘅， 我、啊、翻热咁难，你都做到啊？好嘢 啊！ 真系 犀利啊！翻 译 嘢 嘅系啊，咁但系咧，似乎我哋呢个节目应该长做长有先得。 咩咧？ 因为呢一个咧模范家庭嘅数量咧，实在有太多人需要我哋去拯救佢啦。报纸话统计显示，八成人。因为工作忙 边模范夫妻八成喎、 啊，系啊， 八成啊，讲 即系冇自己煮饭啊吓、啊。 当然呢个八成就系指受访嘅信众啦。咁呢啲信众究竟数量有几多咧？其实呢个指标会唔会系唔止嘅咧？ 我谂差唔多啦。 咁啊多得滞又唔关唔会嘅，因为有而家好多有细路咁啊，即系有家庭 有 细 路，唔代表一定屋企煮饭、啊。佢、哋会煮饭俾小朋友食，唔代表因为。翻完工，佢夠時間，咪小朋友佢哋著緊啊嘛。因為我有啲朋友真係咁樣 嘅，即係自己唔食，個仔都要食。 唔係自己買外賣食，即係唔係自己煮。因為我煮到俾個小朋友食嘅話咧，小朋友食嘅嘢同大人未必一樣 啊 嘛。就未有時間咧，就再煮俾自己食啦。搞掂咗個小朋友先。 我試過幾次都係㗎。 係 可能就係做咗嗰啲糊仔又好咩好，或者咧有陣時佢食碗齋麵嗰啲清清淡淡啊 ，OK 咧。咁跟住話，我都話咁，我哋大人嗰啲啦。求其啦，出去食啦， 系求其买一个啦，边有时间啫？我蒸咗条鱼啊，仲要拣埋啲肉啊，攞嚟煲粥咯，我仲边有时间煮饭俾自己？我又要翻工、哦，真系会咁噶。 嗱，咁咧佢今次咧系有一个咧，我原来佢喺嗰啲煤气中心咧，咁咧佢就委托呢个家庭生活仪进行咗个调查，有600多个香港啲情侣加夫妻啦，佢冇再分啦，总之情侣捞夫妻啦， 因为有啲可能同居嘅咁。 系啦，咁佢话当中咧就有80%人啊都认同，喂，我明嘅。厨艺叻咧，系一个好情人嘅条件。不过知易就行难。佢话有超过70%人咧都话系好少落厨噶啦，好少落厨噶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女性咧，直情就觉得就煮饭系属于嘥时间嘅一个活动。 因为可能佢哋嘅时间咧实在太宝贵啦。 系啦， 翻咗工你谂下啦，可能咧朝头早7点起身，翻到屋企已经1:00啦。我当系保，即系都几保守噶啦。 系 7点翻到屋企，其实已经冇咗一半嘅时间啦，系咪？一日一半冇咗噶咯。 冇错， 系啊。所以即系衍生点解即系香港要请咁多，即系地方咁细都要请个 姐 姐咧咁。 而家多咗嗰啲咧，叫做家庭煮饭啊， 系 真系名副其实咧。我哋有啲冇味精嘅汤煲埋俾你，要唔要两餸饭啊？一个礼拜供应你。 系啊，我直情想帮我阿爸咧搞档生意噶。 哦，系 系啊，永安靓汤咁样咯。 系 系啊，即系大家佢又即系话救火候啊，捉材料啊。 系啊， 其实真系有 market 噶。 其实我想话咧，真系可以咧揾一班咧，即系过咗60，但又未到65嗰啲咧，佢系啊，一年轻力壮啊嘛。 系啊，中年人， 中年人，跟住咧佢咧真系。因为即系已经退咗休冇嘢做，但系佢可能有一手厨艺嘅，咁又识煲老火汤嘅，其实真系揾下佢喺社区里面 自己嗰条村嗰啲人啊， 净系 服务 佢 条 村啫，或者净系嗰个屋苑都够好啦，咁多座数， 卖个 咁嘅卖钱啦，咁即系话等你自家有靓汤饮啊嘛，譬如你真系咁近嘅话，摆喺楼下好咯，即系管理处啦，系咪？咁即系一壶壶咁摆喺度，你放工翻去一攞去饮就得啦。 呢个证明咧， 点解你唔俾佢哋去做下呢啲嗬？ 不过又要嘅，如果你即系变成咗一个手卖。嘅話，嗰啲 衞生啊， 衞生 又係啊， 衞生問題嗰啲又要諗嘅， 即係證明我哋係好中意食住家飯嘅，不過唔中意煮住家飯咁解啫。 你係因為冇咁嘅時間同埋冇咁嘅廚藝啊？認真啦，嗱，曾志豪你都咁大個人啦，你自己自問你 媽媽咩事啊？媽媽 最叻嘅廚藝係乜嘢啊？ 佢咪嗰日食咗嗰6個輻射 muffin 咯，係啊，最高嘅啦，平時屋企你自己都唔會煮餸㗎，係咪？ 我仲識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好叻㗎啦， 其實呢個動作，但係 O 唔 OK 啊？ 好叻。因为呢个报告仲有讲到咧，话有5%嘅朋友啊吓，应该系女性啊吓，系从来未煮过饭。我觉得呢一个就真系劲啦，5% 系从来冇煮过饭， 系冇煮过饭，因为即系点解啊？即其实系会有数得计嘅， 20个有1个都几多喎。其实 可能佢即系从小都跟住阿妈啦，跟住去到大学可能都系跟住阿妈啦，出嚟做嘢，跟住又翻阿妈度住，跟住一嚟啊拍拖之后就结婚，边有煮过嘢啊？ 我想问下永永同乐乐，佢哋自己煮唔煮到一餐饭噶？ 煮到一餐簡單的飯啦， 咁都起碼叫煮到啊， 咩叫一餐飯？ 即係可以識煮 飯咯，杯麵 唔係真係洗米煮飯，跟住煎蛋，跟住雜菜咁嗰啲，佢哋應該唔係雞翼都可以都搞掂嘅。 其實真係嘅，我都想象緊可以真係連米都唔洗一次噶嘛。 我想講我細個嗰陣時係有一段時間，細個阿媽一定要有啲嘅工作俾你，就講緊讀小學嗰陣時咧，好你要洗米，跟住要量米啊，嗰要幾多水啊嗰啲。识噶、哦，之后到中学咧，阿妈唔使你做啦。 吓、 啊，到有一次阿妈去旅行，除咗我唔识用洗衣机之外， 系啊，唔使食洗衣机，攞啲衫嚟洗啊。 究竟要摆几多水先至煲到米？ 我哋即刻讲， 唔记得咗， 即刻讲传统智慧点样嗰个水先系一 手掌喺度，到水到手 我就系、是、用一只手指头， 系、用呢个咯，用自己有把尺噶嘛，手指底 我就系、是、到手掌面咁样啲水。 我怀疑呢个已经算一个秘技嚟噶啦， 系啊， 你传授出嚟 冇得落几多噶？譬如你落3粒米。 同禮物買都唔同水啦，係咪先？ 係啊，咁佢今次呢個調查裏邊咧，仲有啲我覺得比較得意嘅，譬如咧，佢會話究竟男同女咧喺煮飯方面咧嗰個菜式啊，會有咩唔同咧？ 中式同西式啊？ 除咗中式西式都算係一個分類啦。 唔係講緊種類啊？ 種類佢竟然咧係用體力嚟作為一個分嘢嘅喎。 即 係 點啊？要剁豬肉嗰啲就係辛苦啲係咪先？係 啦，類似啦。 剁豬肉其實辛苦㗎。 佢話咧，男士體力較好啊， 係 較容易操作一啲咧沉重嘅廚具，所以咧佢哋會煮下海鮮啦，炒下蝦啦。佢話呢啲叫做複雜啲嘅菜式。 哦。 哦。 佢话女士咧 炒虾好复杂嘅咩？ 女士咧就白灼虾啦，好耐 即系个话铲都唔揸噶啦，系咪？ 可能系 嘅。咁我唔明啦，如果佢既然系咁话咩重唔重量嘅，佢啲煲咁鬼重我做咩啊？ 去买个轻嘅咯， 买俾男人做嘅咯，系啊。 买翻嚟你称个嗱你洗啊， 啊 我就要睇嘅啫。 仲有另一个，以前咧我哋最出名嘅节目咧就系方太教煮餸， 系 李太教煮餸，今晚食乜餸？唔系即系全部都系咧啲阿太教你啦，同埋喺电视机睇噶嘛。 金 联噶，都有，都总之就是电视睇啦。咁今个世代啲人系边度睇 咯？ 一定系， 搞错啦！ 我爸都系，你谂下啦，佢都已经六十几岁，都系长中年人啦，系咪？佢哋都系咧，即系譬如我头先话，我之前话嗰啲乜嘢诶，萝卜糕又好啊，年糕啊，各样嘢咧， 佢参考喺网上面 啊。马蹄糕佢系上网参考嘅，即 系 佢睇咗之后咧，又话我下次整豆腐花俾你食啊， 都系睇嗰啲 嘅 啫， 都系睇年啊，即系六十几岁都系咁睇啦。咁何况讲紧嗰啲年轻嘅主妇啊？ 所以咧，阿妈咧系输咗俾 YouTube 噶，佢话咧，女士咧六成七咧就靠 YouTube 咧学煮嘢食，得六成二咧就会向爸爸妈妈嚟取经。 嗯， 阿爸阿妈嘅地位已经系暂时输咗俾佢啦。 唔系啊，问题系冇咁多时间见阿爸阿妈，你一揿个手提电话已经睇到啦嘛。 同埋 YouTube 一定叻过你阿爸阿妈。因为佢中西外所有嘢都系冇错，同埋可以重复啊，同埋可以不停重复啊。阿妈，你可唔可以再发多次蛋睇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今朝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于 6% 至 6.5%， 目标低于去年的 6.5% 左右。至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幅目标为 3% 左右。李克强说，回顾过去一年成绩来之不易，面对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尤其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不利影响，但国家经济发展在高基数上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他说今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即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但今年的报告就没有出现相关字眼。但总理李克强表示，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医管局支援即是员工代表今日会同医管局会面，商讨薪酬调整方案。医管局支援即是员工协会主席吴伟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几日前召开过员工申诉大会，有员工表示，如果今日的会面没有结果，要求采取激烈行动，但协会不赞成采取影响市民的行动，而是以较温和的方式处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希望双方达成共识，呼吁员工以大局为重。陈肇始话，理解支援即是员工的辛劳，医管局已经聘请顾问公司研究改善他们的薪酬，由于希望能够尽快聘请更多人员加入，所以在检讨的第一阶段先处理新入职人员的薪酬，现有员工的薪酬改善会在第二阶段的检讨中处理。北韓領袖金正恩結束越南訪問，反抵平壤。朝中社報導，金正恩乘坐的專列凌晨三點抵達平壤站，站內舉行歡迎儀式，勞動黨高層和越南駐北韓大使館人員到場迎接，金正恩同他們握手並向現場民眾揮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五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2点，升系跌176点，成交金额3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9点，升7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股349.8，升3蚊；中国铁塔1.79，跌5仙。中国平安84.05，跌1.25；建设银行7.03，跌5仙；海通证券10.58，跌3.4；友邦保险77.45，跌1.05；融创中国36.25，升6毫；中人寿22.15，跌3毫；南方 A50 14.62，跌8毫；南方 A50 系14.62，跌8仙；银河娱乐54.95，跌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88，瑞士法郎0.999，澳元0.707，加元1.332，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0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跌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39美元，卖出128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消防局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过了繁忙时间就没那么挤塞，只是这段路比较车多，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消防局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有紧急维修，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就挤塞，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要去观塘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龙尾就彩虹村。长沙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发祥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留意现场的路牌指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你有冇听过关爱共享计划啊？ 有啊，年满18岁合资格嘅香港人，如果唔使交薪俸税，冇攞社会保障额外款项，又冇物业，就可以申请4000蚊。 要交税或者有自住物业嘅，就可以攞4000蚊扣减退税额或差饷宽减后嘅差额。 申请期喺2019年2月1日开始。 想知详情，上 css.gov.hk 或者打3897-1088啦。 伊斯兰之剑帖木儿、英格兰国王埃德加、匈奴王阿提拉，同埋欧洲之父查理曼。他们全部都曾经建立过霸天下的大帝国，直至家族出现残酷的内斗，才踏上灭亡之路。 全新电视节目《末代王朝》，探究昔日欧洲帝国，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係啊，醫翻好咪好咯。如果咪真係萬一咧有一日，哎突然間崩咗對牙，痛到咧真係咧嗌救命，嘢都講唔到，嘢又食唔到嘅時候，咁就唔好啦。啱嘅，係時候揾啲時間去醫一醫翻好自己，咁先有魄力同細仔，細仔就嚟識得行嘅咧。咁佢就第時咧要跑嘅時候咧都有氣力同佢跑嘛，係咪？我哋有請，係啊。而家陆陆续续由2019年唔知依到几时啊，可以令到自己由头到尾都系事事正正嘅曾志豪。 从好嗰方面谂咧，我希望佢系逐步逐步咁样将啲病灶斩草除根。可能而家呢个代表已经系将最后一个藏污纳垢嘅地方都将佢掹走咗。咁我就一天都光晒，因为如果唔係一天都光晒，啲钱亦都会花到光晒。阿姑娘你再靓都好，下次唔使碌坑碌得咁手紧㗎。求神求神诚心礼佛来求灵神，同小姐你 boom boom boom boom， 同小姐你 boom boom boom boom， 好。估下头先嗰首歌，嗰啲音效、嗰啲情节系代表啲乜嘢嘅？哇，好难估喎，咩嚟噶？嗱，俾多次你估啊！嗱，求神 ，boom boom boom， 诚心礼佛 ，boom boom boom， 求神即系要拜佛啦。咁你明系咩意思啦？咁 boom boom boom 系咩意思嚟嘅咧？莫非系烧嗰啲炮竹声，定系你敲嗰啲木鱼声啊？错，系爆炸声。如果将佢拍成一套电影嘅话，呢套可以叫做系宗教界嘅战争片啊，几犀利啊！话说。原来咧喺呢一个大陆河北省嗰度咧，有一个被誉为系啊，即系呢一个最高嘅叫做摩天崖佛像啊，咁咧佢就系一个滴水观音嘅造型嚟嘅，但系最近咧佢就变成咗 boom boom boom， 俾人哋炸烂咗。吓，边个咁大胆炸烂咗个滴水观音像咧？喂，观音、啊，即系你尊敬都嚟唔切啦，点会去炸爆佢嘅咧？哦，唔好意思，系政府当局炸爆佢嘅，唔系嗰啲咩坏蛋咧去做嘅。点解要炸爆佢咧？同埋呢个滴水观音像系边个做嘅咧？我知啦，一定系啲民间咧偷偷地自己作个山咧，自己起出嚟嘅。你知啦，要自己作个山都好难嘅吓，讲出嚟都唔信嘅。冇错，呢一个滴水观音像咧，原来就系2012年嘅时候咧，当地政府咧攞钱真系起出嚟嘅。全世界最高嘅摩崖黑像啊！咁究竟值几多钱呢？当年系用咗1700万嘅人民币起咗出嚟噶，总共用咗5年时间。不过咧，而家你知啦，起就容易，唔系起就难啊，拆就好易啊。好似话咧，用咗2日时间咧，就乒乒乓乓就已经将观音个头就炸烂咗啦。而家咧，连个身咧都炸烂埋。点解要咁做呢？嗱，我想话，原来呢个观音像咧，对当地嘅旅游景区咧带嚟非常之大嘅经济收益嘅，因为咧，佢话喺呢一个河北省咧，佢呢一个咧叫做石家庄平山县嘅黄安寺咧，佢里边就有晒头先讲嗰啲咧，有一个佛像啦，有个寺院啦，亦都有一个咧即系园林啦，喂，好多善信咧去嗰度参拜嘅，所以话咧嗰度其实赚好多钱嘅、哦，点解都要炸烂咗佢咧？据讲咧，就话同大陆咧整治呢一个咧佛啦、道啦、商业啦，希望佢哋少啲宗教咧同呢个商业挂钩嘅呢一种嘅色彩有关。亦都有啲人就话，佢哋咧个个都净系信咧呢一个宗教啊，信呢啲即系佛像啊、神像啊，就话唔信咗党，所以咧佢哋就唔制啊，佢哋要同佢争生意。嗱，我又唔会咁谂嘅，我觉得呢个唔系争生意，我觉得呢个咧先至系好嘅生意。点解呢？你谂下，佢炸完呢个佛像之后咧，当地啲善信啊，哎呀，咁咪会好失落咯。咁可能咧，佢哋下次又会再筹钱，佢哋又会再起翻几个出嚟。呢，我净系谂到咧就1700万咧嗰、那个投资咧，咁就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相信咧，佢炸完之后，迟啲又会再起过噶啦。再起过嘅话，可能可以起得更高更大。但我啲好担心，你话咧，如果佢咁样炸法嘅话咧，我哋如果唔系。有一国两制保护住嘅话，咁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呢啲大佛像噶。你净系我哋嗰个天坛大佛，咁我哋惊唔惊咧？我哋自己个大屿山嗰、那个，你又会怕唔怕咧？你望住呢个佛像，转瞬之间就会消失咗。唔知道观音会唔会都会觉得真系自身难保啦？想做到滴水不流嘅话， 不如咁啦，我哋下次起完个佛像之后，隔篱都会加翻一个政府官员个人像啊。咁我哋知道有佢睇住我哋嘅话咧，就唔会再有炸佛像嘅危险啦。观音，观音，你要记住第一个字系咩？第一个字系个观啊。原来观真系行到最前嘅。风头火势，有阵时咧求神拜佛都冇用啊！最紧要咩咧？求个医生手势好，先至可以令到你无病无痛无灾啊！真系临急抱佛脚，就不如临急就掹牙脚。我哋有请撞到个好手势牙医嘅黄耀祖。 我自己觉得呢个系我嘅幸运嚟嘅，我希望咧佢一世咧都俾我跟住佢啦，揾到个好嘅牙医，令到你睇牙嗰阵时唔惊咧，真系好重要噶。以下嘅呢单新闻咧系喺今个星期日嘅朝头早喺佐敦度发生嘅，我尝试形容一下少少当时发生咗啲咩情况啦吓，咁大家可以估下嘅，究竟系咩事呢？话说本身咧系一间连锁嘅茶餐厅嚟嘅，跟住咧就突然之间啊食紧早餐，就有人咧就听到有人大叫啦，哇好惊咁样，跟住咧就有唔同嘅人咧都企晒起身啦，企晒起身之后咧就有两位嘅女侍应走咗出嚟啦，一位咧就系揸住一个托盘，一个咧就系手持一个长形嘅夹嘅，最后尾呢两位女侍应之中嘅其中一位大脚一踩 ，boom， 跟住个故事就完结咗啦。我谂讲到呢度，大家都可能估到啦，冇错啊，有老鼠啊，喺一间咧都几知名、几出名嘅茶餐厅嘅连锁店里面到啦吓，喺星期日咧就出现咗，而呢一位啊，呢两位啊就系捉呢个老鼠嘅侍应姐姐啦，俾网民咧就拍低咗片，佢哋嘅身手咧形容俾大家形容系一绝，而且咧系充满霸气嘅，因为咧好残暴地去睇。系老鼠啊老鼠，唔好意思，你真系去错咗地方啊！你冇理由入咗人哋间茶餐厅噶。但系呢位霸气姐啊，佢嗰一脚一踩落去，就真系将呢只老鼠踩扁咗。呢一个画面咧，都可以话几触目惊心嘅。大家可以当系一个咩片嚟睇，大家中意睇都好啦吓。咁啊但系跟住佢哋就即刻做咗啲乜嘢咧？明明就踩扁咗只老鼠啦，跟住咧现场嘅顾客咧就话啦，最恐怖嘅一幕咧，并唔系啊，仲未出现啊，呢一套嘅恐怖片啊，唔系只老鼠俾人哋踩扁咗，系呢位嘅女侍应事后咧系冇戴手套啊，净系用个胶袋啊，就将呢一个老鼠嘅尸体咧就攞走咗。有嘅有嘅，有用翻纸巾去抹翻啲血迹嘅。事后咧亦都有其他嘅职员咧就清洁翻个现场。咁但系跟住另外一幕，我都系最得人惊嘅就系话，其他嘅食客佢哋嘅反应系如何呢？当佢哋开头见到老鼠嘅时候咧，真系会嗌，真系会企晒起身嘅。但系当咧职员清洁完现场之后咧，大家就好似冇事发生一样，佢哋话如常进食。睇到呢一度咧，我就真系几惊啦吓。嗱，有一啲咧都可以睇下噶。嗱，侍应嘅反应好明显，我谂呢一间嘅茶餐厅咧出现同类型嘅情况，唔会系第一次噶啦。佢哋熟手嘅程度啊，去到五粒星啦，唔系点会啊即刻知道啊要攞啲咩架餐啦，跟住点样一脚咁熟练啊踩扁咗只老鼠先得噶。但系同时间咧，呢一班嘅食客嘅反应咧，都令到我觉得哇，真系好吓亲噶。哇吓，有老鼠喺个茶餐厅度出现。佢哋见完之后竟然可以如常食嘢，所以呢我唔知佢哋点諗啦，係咪已经系习以为常。但呢类型嘅报道呢喺呢几年呢真係越嚟越多啊，不论係话唔同嘅屋邨又好啦，唔同嘅区域都好啊，甚至喺唔同嘅餐厅里面呢，唔知係真係老鼠越嚟越多，定係话大家呢即係有啲乜嘢呢就手机就拍低咗佢，呢一个嘅潮流啊越嚟越多啊，所以搞到呢类型嘅报道咁多呢吓。唉，我淨係得一个諗法嘅啫，如果我喺现场嘅话呢，虽然我唔係特别驚老鼠，但我要同佢一起食嘢嘅话呢，咁的而且确有啲驚嘅。所以我都好想问一下我哋嘅风骚投诉专员啊桂花田啊，如果遇到咁样嘅情况，究竟佢又会点做呢？风头火势，专员啊专员，嗱，我哋知道你咧投诉系最有一手嘅，最有一手嘅咧就系你本身系会揸住嗰个道理去投诉噶嘛。如果你遇到咁样嘅情况，你会系惊惶失措嗰种啊，定系你会据理力争呢？由你话俾我哋知啦，桂花田。 老鼠佢陪住我呀嘢，我都真系未试过，我亦都希望唔会有呢个咁嘅机会事。但如果真系有咁嘅机会嘅话，我真系会投诉佢。投诉到去边度呢？ 等佢免费回翻个餐俾我食，咁就 OK 啦。嗱，过咗一年啦，大家又大咗一年啦，即系话你嘅身体嘅各部分嘅机能咧都用多咗一年，所以有啲行为、有啲动作可以做就记得做，有啲坏习惯可以戒就记得戒啦。嗱，我家咧个即系一家人咧嗰对眼睛咧对光嘅敏感度咧都好高噶，所以咧我哋咧就调校呢个电视嘅屏或者平板电脑或者手机嘅屏幕咧都会比较低嘅嗰个光度。但系咧，有阵时咧，去朋友屋企啊，睇佢嘅电视时候咧，哇，你个荧幕光到个点咧，系残眼啦，同埋刺眼啊，睇多一阵咧都系唔得嘅，即系实在太光啦。而我咧有阵时咧帮屋企人咧整一啲电话里面嘅程式嘅时候咧，都会发现一揿，哇！我淨呢係打一彈開個差啲掉咗個電話落地下，因為太光呢好緊要，會調到個光度呢好高啊。嗱，真係啦，有專家都話啦，長期呢望住呢一啲咁光嘅螢幕呢係會好傷眼睛嘅，尤其是喺坐喺辦公室長期對住電腦嘅，你認真地呀，真係呢唔好話哎呀我份工作係咁㗎啦。其實有啲動作有啲即係行為呢你其實可以做啊，真係記住有自己即係如果有成時呢太過專心呢專注呢真係會忘記咗哦，原来自己用咗咁耐时间，最好咧喺台头咧就校个钟，就提一提示自己，喂，系时候休息啦。咁其实讲紧你系时候休息，系讲紧俾对眼休息一阵，因为你试下望住个荧光幕太耐嘅时候咧，再望翻啲远嘢，譬如你嘅同事嗰、那个斜对面个位啊，你对眼咧都会觉得舒服咗好多嘅。其实咧呢啲叫小动作啊，呢啲行为系需要做，同埋真系要定期咧去眯下眼，眯埋下只眼，但系喺个眼球眯喺当系眯埋眼嘅时候咧，眼球喺里面咧不停咁转啊转下，俾佢哋咧有啲活动，有啲休息，话俾听，其实。是啊，是你不是只是一个点的，你其实很多个点的，你是比他需要休息的。如果不是呢，又还有机会呢患上这个干眼症啊。咁干眼症呢即係点样呢，其实自己可以试下测试啊，做緊而家都可以做测试，不过都要望住个标嘅。係啦，如果呢即係你喺10秒内你可以擘大眼而唔眨嘅，维持到10秒嘅，咁你的眼呢都仲 OK， 代表你嘅泪水系足够撑到10秒嘅。但係如果呢你喺3至5秒嘅时候就要眨眼嘅话呢，即係话你嘅眼泪水呢，即係你泪水唔够呢，可能呢会患上呢个干眼症嘅。其实干眼症呢只系一个眼睛出现毛病嘅初即係最简单嘅情况。但如果日子耐咗你再唔去处理嘅时候呢分分钟咧，你对眼咧系唔可以再睇嘢，开始会模糊。就算咧，模糊系因为可能我有啲污糟嘢等等嘅，其实唔系啊。有阵时咧，你除低眼镜咧，望近啲嘢咧，都睇得清楚嘅。但系去到睇唔到系蒙嘅时候咧，你对眼已经出现好严重嘅。所以记住啦，新嘅一年咧，有啲动作行为咧，记得做就可以做；有啲坏习惯要戒就要戒，尤其是你对眼啊。 相隔遥远两极，要别去的只能加倍地爱惜。好像双手一放，虽然充满盼望，生命都吸引走一片最好地，将感情累积。别离才有价值，怀念会将生活空与白着了色。身在天边海角，思念不会缺席。再见为了他照更亲历，让前路越去越有方向，想将感动你的歌唱多一遍。眼前无端一闪亮带一点茫然，也许我的眼前还是不舍得你望见，想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 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来让你的好伤进心底，好到永远。种改变都能通过试炼，我信让我紧握过的手，十年后亦会令我温暖手，将感动你的歌唱多一遍。眼前无端一小亮加一点茫然，也许我的眼前还是不舍得你望见，想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来让你的好伤进心底，好到永远。将感动你的歌唱多一遍，眼前无端一闪亮带一点茫然，强忍过的挂牵流落于腮边，幻想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连泪眼分花都似千火璀璨美丽。 曾志豪、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早排咧，我哋讲过咧，喺网络上面咧就话俾嗰个毛毛啊，即系嗰只咧大眼鸟嘴怪兽样咧，好核突嗰个样咧，就话即系有好多小朋友，即系话外国又有，香港又有，话俾佢吓亲啦，有啲又话试完去教唆，即系自残啊咁样啦， 剪短头发都见 到，系啦，咁虽然后来咧又有啲报道咧就话喂好似冇喎，但唔知咧越传越多，咁啊怀疑咧即系有啲人咧听下听下咧就自己揾完之后咧又再。即系炒作一番啦，咁但系总之咧，即系话呢个毛毛呢嚿嘢咧，就成为咗而家大家咧有啲似拐子佬啊！ 啊有嘅， 有网上拐子佬咯， 系啦，即系有啲似拐子佬，即系话咧个个都话有，但系你又冇见过，但系你又唔会唔信噶，你亦都会提心吊胆惊噶， 因为佢成个样走晒出嚟啊嘛，点会唔信有啫？ 唔系，即系唔信有嘅意思系，佢究竟系咪真系入侵咗落大家啲咩 YouTube 啊，或者而家连话 WhatsApp 都话咧有啲僆仔会收到啊嘛？咁所以话香港有个。个案咧夸张到咧，佢话见到佢咧嗰个平板电脑攞胶纸黐住咗咧嗰个喇叭位，点解咧？好似系个 headphone 位定喇叭位，总之咧可以发出声嗰啲地方。跟住个老师就问佢点解你要咁做？我惊咧毛毛会听到我个对话。 哦，去到咁样 系啊，因为佢仲系细啊嘛，咁样 哦系会沉迷咗，即系会迷信咗。 迷信咗啊嘛，好啦，咁有乜嘢方法系可以令到个僆仔唔再惊呢个毛毛咧？要用翻呢一个 叫佢唔好用电话咯， 唔系 又唔会嘅， 要用翻小朋友嘅角度出发先得噶。 唔系啊，呢个即系阿爸阿妈都开心噶，成日话咧唔好用咁多电 子奶嘴，但系做 唔到噶嘛，做唔到噶嘛， 同埋咧 嗱嚟紧系经济啦，咁啊打佢啦，系啦，不过我哋又唔建议打人噶噃，咁点 啊？打呢只？呢只妖怪啫嘛，但系呢个方向系好啱嘅，因为咧佢而家大家都知道， 即系当佢怪兽咁样系嘛？ 呢个毛毛咧系有人创作出嚟嘅， 咁佢都話啦，本來係日本一個藝術家咧，佢將佢喺呢個妖怪展覽裏邊其中一個造型嚟噶嘛。咁咧可能今日大家都睇到消息啦，佢又走咗出嚟，終於都驚動到呢位即係 原創人啊嘛。 原創人啊，咁咧呢位原創人咧，佢就聽到話 OK， 好多人咧就話你。那个东西咧就吓亲啲人， 仲侵入咗里面，跟住即系侵入咗小朋友世界里面，仲要叫佢哋自残， 系啦， 叫佢做添。 咁呢位咧叫做双苏境界嘅艺术家咧，佢、出嚟回应啦，佢就话：各位小朋友，阿里亚多国际二马，你哋可以放心嘅呢？点解？ 咩咧？ 因为我一早已经将呢个怪兽，我已经消灭咗佢啦。 哦。 佢已经呢、這个怨影已经俾我破坏咗啦，冇错。佢出嚟同大家讲、我做噶嘛，呢个系我创作出嚟嘅模型，我已经将佢销毁咗啦。你哋放心啦，佢系唔会再出嚟害你哋噶啦。 咦，即系由原著讲翻咧，又好似好似心安理得啲。 即系由个小朋友角度出发咧，你无论话点样唔用手机咧，佢话唔系嘅，佢真系存在嘅，佢可能会系咧，我去下厕所，佢都会走出嚟噶。傻噶小猪女，你睇下，你知唔知边个创作佢出嚟噶？呢、這个双苏境界叔叔啊， 境界嚟啊，话啦， 境界话佢一早已经将佢销毁咗。嗱，佢有证有据噶，因为呢个双苏境界咧，系啊，佢话其实這呢嚿嘢咧系嗰啲叫做橡胶模型咧，即系用一啲材料制造出嚟噶嘛。佢、话其实咧，佢话其实一早有少少咧就已经腐烂，有少少烂烂地噶啦，因为挤得耐啊嘛，氧化咗诸如此类。佢话咧，喺2018年嘅时候，我已经将佢销毁咗噶啦，佢唔存在噶啦。就从头先我话炸咗嗰个佛像一样，佢唔存在噶啦。 2018年先炸、啊， 咁即系话而家你系唔需要再惊佢咯。而家2019年、啊， 都可以咁讲嘅。 系 啊, 啊， 因为啲小朋友真系会迷信嘅，跟住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系唔好同小朋友讲咯。即系你唔使讲咁多，叫佢惊咁多，你唔同佢讲，但你唔同佢讲嘅话，佢就唔会谂噶啦。你越讲，佢就会觉得呢件事越真越 系啊！ 大人都系咁样啦。 如果佢再同你讲嘅话，你就话俾佢听，傻猪嚟嘅，嗰个过咗期噶啦，嗰个人哋一早走咗啦。 杜鲁多否认指控，加拿大十月将举行大选。民调显示，杜鲁多近期民望持续下滑。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另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同五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8点，升九点，成交金额4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5点，升13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8，升8蚊；中国铁塔1.83，跌2仙；中国平安84.4，跌9毫。建设银行7.05跌3仙，海通证券10.62跌3毫，友邦保险77.9跌6毫，中人寿22.6升0.5，南方 A50 14.68跌2仙，港交所279.6升4毫，华夏沪深345.55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10.34，瑞士法郎7.858，澳元5.554，加元5.895。新西兰元5.341，欧元8.8976，每百日元对港元7.0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3。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0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跌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98美元，卖出1,28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咧，近住北角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都系封闭噶，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仲是车多，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 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机场、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恭喜你就快做爸爸啦！ 多谢晒 ，B B 出世都真系好多嘢搞噶。 你有事产假吗？根据新修订嘅雇佣条例。如果你的 BB 在2019年1月18号或以后出世，而且符合法例的规定，你就可以享有五日事产假，到时咪多啲时间凑 B 同照顾老婆咯。放假前记得预先通知老板啊。详情请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你好，茄蛋饭多谢25.5元。 咁贵嘅？ 加底啊嘛。 唔加底啦。 36.8元。 唔加底仲贵过加底？ 你唔好问我啦。我都真系外卖仔嚟噶嘛？ 你唔系外卖仔，你系手下留情主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袁富华， 手下留情。 风骚有嘻哈。 Yo, check it out. 要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 show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咧？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我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嗱，边度得听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2 2。 太多英文，唉，拜拜。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11:09，24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其实个数字咧，明明气温系高噶，但我出到嚟咧，即系喺我嘅出嚟系寒风阵阵嘅。你见我今日真系啊！你見我今日無端端 好濕咯， 係好濕咯，但係好寒風喎，唔知做乜鬼，但係有24度 喎。不過冇太陽， 冇太陽啊，係啊，好古怪。 呢幾日大家真要留意住嘅，因為展望住咧就係話未來幾日咧間中都會有驟雨，甚至有雷暴。嗱，我嗰邊 琴 晚。哇！行雷閃電落大雨啊！ 唔使著燈啊，梗係光到啊！ 星期四、星期五咧，今個星期咧仲話天氣會稍涼嘅添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氣嘅情況。 我琴日個仔明明咧係同我一齊瞓嘅，本來話，點知就因為琴日咧落風大雨咧，仲要閃埋電。喺呢個情況之下，佢都係信自己媽媽多啲。走咗去阿 媽 度瞓，系啦，即系我本来同佢咧玩啊，我哋冒险啊，一齐瞓厅啊，咁样佢好开心噶。点知攞两个闪电之后，走咗阿妈间房度瞓。 阿爸信唔过啦， 张国荣又搬入房先嚟噶。 开个环节咧叫阿爸信唔过啦，你好多新闻可以讲。 你又似你真系好。 好嗱，今日我哋咪讲咗有一间嘅中学啦，就话老师报警，搞到啲学生咧就有好多嘅反应啦，咁样咁啊，继续都跟进住啦，大家可以。但系如果我哋讲紧教师呢一个嘅工作嘅话咧， 系 豪仔你应该嗱，阿 Winnie 咧就以前系教师啦， 冇错， 所以你应该会有好多经验嘅。 系 我哋或者我哋读书嗰阵时谂翻阿田， 系 我哋成日都会有啲嘅老师佢哋教书会用麦噶嘛， 系系系， 你哋觉得呢一样嘢合唔合理？又或者都几经常出现啦，系咪啊？ 用麦合理啊， 用麦好合理系咪？ 系咯系咯。 堂里面咧有啲老师真系有四堂都会有四个老师会用麦， 因为 有一半， 你把声嗌到最尾个排都听到嘅话，就真系开演唱会咁啦。 但系有啲老师又真系好鬼强壮嘅把声， 我都好想模仿佢哋，请教佢哋添。 有啲老师都知道嘅，所以佢通常咧都行去中间嗰啲位置嘅，就会去讲书咯。如果即系前头嗰啲咧，佢讲嗰下会行到中间，因为后面嗰啲真系听唔到啊嘛。但系用嗰啲 啲咪咧，嗰啲咪真係好衰噶。 即係咩？ 就拆聲啦，跟住咧一係。 但係咪有會好過冇啊？如果對於一啲可能把聲比較弱嘅老師啊，又或者嗰排唔舒服嘅老師咁樣。 以前我嗰個年代咧，我就見過啲老師咧，開頭用嗰個咪嘅。但正如阿天所講咧，拆聲啦，因為佢用嗰啲係有啲仲係孭住一個咧， 有個 擴音箱嘅。佢好似人哋啲導遊小姐咁樣孭住喺度咧，跟住攞住一個細細嘅咪仔喺度講，講到一半咧，個老師自己都頂唔順。佢擺低咗咪，佢話：不如咁啦，你哋靜啲啦，我用翻就咁聲講得唔得？跟住啲人好啊，好多啊。 因為佢調校嗰啲頻道咧，跟住即係先啱。 因為爛聲就真係仲衰啲。 嗱，個喇叭太差啦。 我哋嘅年代係咁樣嘅，不過我相信而家咧，即係個個班房都有喇叭啦，應該嗰個麥應該係質素應該好啲啩。 有啲會插喺嗰個位咯。 不過有啲現實嘅情況又唔係，因為有一位喺上水嘅老師啊，佢咧就同記者投訴。因为间学校嘅校长啦吓，或者学校嘅规矩啦，就讲到明唔俾老师上堂用咪，因为个原因咧就系话你哋用咪嘅话咧就会阻住隔篱班上堂，呢一个就作为学校嘅原因，唔俾老师咧就上课嗰阵时用咪啦咁样， 即 系 骚扰隔篱 啊，骚扰到隔篱 啊，会嘅，不过个咪有阵时好大声嘅， 系咁你会闩窗开冷气噶嘛？ 咁又唔系长期闩窗开冷气噶嘛？ 而家我真系唔知啦，嗱，我年代 冬天嘅时候都唔会， 都会听到隔篱嘅， 嗱，我都会嘅， 会 系啦，但系学校咧就有呢个咁样嘅规矩，咁跟住呢个老师咧，佢就觉得唔系好合理啊，因为首先佢觉得咧，即 系 有阵时佢都会病噶嘛。喉咙都会痛噶嘛，一日可能要讲好多个课堂噶嘛，咁、如果有阵时有个咪嘅话咧，会帮到咧，咁其实都会有用啊。但当学校有呢一个嘅规矩嘅时候咧，佢就话我自己啊，个老师啊，曾经试过咧偷偷地用咪上堂，即系嗱，校长你就咁讲啦， 即系细细声，细细声， 系啦，但系就俾副校长召咗入房度训话啦， 梗系有人督佢背脊啦， 系啦，跟住因为佢做同个校方就讲，喂，我真系需要用咪啊，太吃力啦，喂，讲真，嗱，啲同学又唔系真系好乖啦，系咪？咁啊，教书都辛苦噶嘛，成日都用声，系咪？校长校方咧就需要呢位嘅老师咧就将医生纸啊去证明真系有用，跟住仲话咧佢自己有啊老师就有尝试过嘅，佢就话去到话睇一啲普通科嘅医生啦，因为未必系即系大病到要去睇耳鼻喉 咁 样， 咁样噶嘛， 系啦，跟住咧佢就话咧就系咁样，如果我要交医生纸嘅话咧，又要再转介去到耳鼻喉科嘅医生啦，要耳鼻喉科嘅医生咧检查咗佢嘅声带咧真系有问题咧，先至可以发出一个嘅证明嘅，但个老师就话喂我真系声沙同喉咙痛咋喎，唔使一定去睇耳鼻喉㗎喎，睇专科又贵好多㗎喎，咁样。即呢一个呢就係呢个老师投诉嘅第一点。 Okay、 我上堂冇得用咪，咁咪觉得唔合理嘅。但呢一个都唔系最过分喎。学校仲有一个规矩俾佢哋嘅老师，即我听到呢一点呢我就会话。哇！如果我哋嘅台長俾呢一個規矩我哋嘅話咧，不過我台長就唔會，因為個情況有啲唔同。 哦，老師唔准大笑。 唔係，但你向呢個方向諗係啱嘅，因為佢就話有啲嘢咧，老師唔好做，因為咧唔想咧，想你以身作則。 哦， 做一個好嘅例子俾啲同學。如果你又咁樣做嘅話咧，同學就會問啦：，除老師都可以做啦，點解我唔可以做先？咁樣 唔可以 上堂時候嘅 攞手機、撥頭髮、飲水。 飲水 一定系飲水啦。 佢就話咧，學校咧係唔俾老師喺上堂嘅時候飲水嘅喎，因為佢就話咧，我哋就唔俾啲學生飲水噶嘛。咁如果咧所以老師們，你哋就要以身作則啦。如果你偷偷地飲水嘅話咧，俾嗰啲校長啊、副校長發現到咧，亦都會俾温馨提示你嘅。 上堂啲同學唔講嘢，咪講足全堂噶嘛。同埋啲同學講嘢，同隔離嗰個講，佢就唔需要擘大喉嚨去同40个同學講嘅喎。 係啦， 性格都唔同。 所以其实我睇到呢单新闻嗰阵时，我觉得好匪夷所思噶。呢间学校咩规矩嚟噶？ 同埋咧，佢自己跪个陷阱俾自己踩啊！如果咧连老师饮水都话惊俾同学咧话你双重标准嘅话咧，咁下次啲同学就会话。总之你做咩大耳环嘅？ 系啊， 你做咩着高踭鞋嘅？ 系 喎，喂你 乜都话以身作 则。老师你唔着校服，系啊，喂你戴手链喎， 系啊， 你连手链都唔俾佢戴，戒指都唔好穿。 系啊， 我觉得睇到呢度，其实真系好傻猪。仲要最紧要咧，嗱，老师就有投诉啦。我哋听埋咧学校嗰方面点讲啊嘛，系咪？有阵时系老师嘅投诉嚟嘅啫嘛，学校系承认晒呢一啲，佢哋有呢啲嘅措施。 佢仲话俾你听，我哋规矩就 系 咁严。 系啊，因为我以身作则啊，我谂住呢四个字咧就大晒，唔系即系有时唔系话唔以身作。但 系 合理，咁都那个情况都唔同。你个老师坐喺度，唔讲嘢嘅，静静喺度听同学讲嘢，咁样又话啫，咁。 佢老師係全程都要講嘢㗎嘛。 水都唔可以飲，即係有啲唔人道啊！嗰件事係啦，因為咧個校方係有回應到咧記者嘅提問嘅，佢就話咧冇錯，我哋咧學校咧係用一個大玻璃設計啊，所以咧大玻璃係啦，變咗咧嗰個隔音嘅情況咧係比較差嘅。 Okay. 如果老師用麥去講課嘅話咧，可能咧第二間課室嘅後排嘅同學咧係會受影響嘅。 Okay. 所以咧佢就話。尽量避免使用扩音器，但如果咧、哦、老师佢哋真系身体不适需要用咪嘅话咧， 咁可以申请咯。 系啦，你要将你要交上一张咧医生纸啊，证明你系需要长期使用咪，你先至可以教到书嘅。 咁譬如我嗰排真系咧失声失到晕啦，咁我可唔可以嗰阵子申请一阵啊？咁即系话我短期当呢个一个礼拜、啊。 咁先证明你失声先啦、 啊。系医生纸咯，你即系仲有医生纸交，咁佢哋就会考虑。 如果唔系，我以为你自己唔讲嘢嘅咋。你要證明醫生， 唔係咁都要睇，咁你失聲嘅都要睇醫生嘅，咁張醫生紙唔難寫嘅應該。 唔係，但我唔相信會有人扮病然後想用麥咯。 其实对老师嚟讲，揸住个麦都唔系最方便。 如果我扮病，我就唔翻工啦。我扮病用麦，我谂佢真系好爱呢份工啊！真系。 另外咧，那个校长仲讲到饮水嗰、那个情况 啦。呢、 這个 饮水又离谱啲啊！ 佢就 话咧，嗰个情况都谅解啫，只系因为 都唔系好接受噶啦，系咪？ 玻璃设计喎， 即系你设计有问题，搞错啲老师咧。简单嚟讲， 咁点啊？ 佢就话咧，嗱，老师咧，如果你哋即系身体唔舒服嘅话咧，嗱，要身体唔舒服啊，系可以喺上堂嘅时候饮水噶、 哦， 但系咧你要同。翻啲学生去解释翻个原因，点解你要饮水？ 咪即系同学讲，嗱，同学等等吓，老师讲到呢部分咧，开始大家听到我开始冇声啦，同埋好干啊，咁咧，所以而家我饮啖水先吓， 老师 同我解释。 我唔相信你真系口干、啊， 你假嘅， 你有冇 医 生 出嚟俾我睇、啊？ 你有冇医生指证明你而家口干先？ 学校个校长系咁样讲嘅，佢就话咧，唔想呢啲学生误会啊，老师系有特权嘅，所以校方咧鼓励啲老师咧。你转堂啊，转堂你先至饮水啊，就系咁样啦。 我明白，其实佢想做到咧，即系学生 一 视同 仁，系， 但系唔可以噶嘛。老师 系老师啦嘛， 老师真系有特权咯。即系譬如好似话，譬如咁老师 佢唔使着校服啦。头先都讲其中一啲嘢系， 唔系啊，即系譬如讲罚抄咁样嘅咁计啊。老师嗱，你唔好俾我捉到你有错啊。如果唔系，我都要你罚抄咯。咁大家有特权，咪即系大家都 公平 公 正啊嘛， 一视同仁啊嘛，系咪？ 所以你绝对平均化就出事噶啦。 咁好大压力咯，我会觉得老师喺嗰度。 咁点解唔可以参考下黄子华饮水嘅方式咧？ 咩咧？点样饮咧？要 佢饮水系一个表演嚟噶嘛、 嗯？ 大家都知睇佢栋笃笑嘅时候，佢每次饮水咧，啲人就会静低啦，拍手掌啦，然后其实佢都系就咁饮水啫嘛，咁即系将个饮水融入教学里面咯。 即系啲老师需要饮水嘅时候咧，啲同学就要哇好啊，饮得好，饮得好咁样 系嘛？即系咪而家我哋教啦，教文学啦。无边落玉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好 嘢，好嘢，好嘢。做人一定要饮水思源。 好嘢，好嘢，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今日教地理课，我哋讲咧洪水泛滥点样冲击啲石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即系咪要咁样配合埋个教学咧？佢今日啱晒咯。 每日老师都揾啲心思咧，谂下有饮水位啊。 系啊。 所以我睇到呢个报道咧，我真系戥啲老师好惨啊，都好想即系请教下我哋咧，即系如果系任教老师或者曾经是做过老师的话咧、啊，你哋有冇即系学校嗰啲即系咁怪的规矩，会即系影响到你哋嘅教学？啊、又话唔即系要以身作则啊，定系点样嘅话咧？欢迎喺我哋面书度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估最多咧就系嗰个叫做校服诶，嗰、那个叫做翻工衫嘅限制， 系 不能太暴露啊，唔准着裙啊， 唔系有啲系一定要着裙， 系啦，又或者唔准着裤啊，一定要你用翻呢一个即系套装嘅打扮、啊。 我有听过系唔准着背心， 吓、 啊，即系就。算是粗帶的背心咧，唔係幼帶小背心那些啊、女老師是不可以做的、如果是染髮是一定不可以的。 噴香水又不得啦，呢啲比較多的 香水我冇聽過、這個、 因為覺得你呢些叫做太花枝招展啊，你會影響學生啊聞到有味嗰啲咁樣嘅咧，好多噶。基本上你就由個外形咧，我估限制係最多 嘅。 係啦，反而頭先嗰啲啊真係少啲，真係 陰功啊真係。 即係咁講啦，係我相信都有唔同嘅學校有唔同嘅。準則嘅，我以前咧有個 miss， 哇，佢真係好型嘅，好似個 model 咁嘅，即係咧佢身形瘦削咧，總之有個佢唔高個子唔高大，哇！但係佢染咗 比例好好咁樣， 比例好好啦，佢化妝啦好。 即係比較濃嘅，跟住咧佢墊一把咧即食面頭咧，咁跟住咧仲染咗啲髮咧，跟住咧哇嗰條裙仔嗰套 suit 咧，淨覺得一班因為我讀女校嘛，嗰班女仔淨個哇 偶像 偶像 Miss， 即係好想仿效佢，呢係真嘅。咁所以如果 Miss 咧或者阿 Sir 著得斯文啲咧，係啱數嘅，即係唔使等佢咁多幻想。 唔係，但係斯文嘅定義就係有啲話唔俾著褲，有啲就唔俾著裙，係 咪先？太過分啫，嗰條線應該要點樣畫咧？咁啊， 有冇見過咧？ 所以老師你真係灰黑藍白得㗎啦。 咁又唔好喎，係 啊，冇啊， 食晏就變咗食驚紅宴㗎咯，真係。不如你讲到完美嘅人生比例嘅话，咁不能不数佢啦。九头人生比例又唔配词啊。 打不走下去，佢系唔配词， 闪 着泪光的决定。 嗱，佢系唔配词，有一个好靓嘅身形，系咪？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咧？游水都可以有一个好靓嘅，可以令到自己可以 咁讲系咯， 好靓嘅身形啊！ 可以啊， 系咯，呢一样嘢，又可以练气， 可以练气。不过如果你练得劲得滞咧，就好横咯。 哦，即系特别系女仔啊，男士梗系型爆啦，直情个胸大到咧个背肌啊， 系啊系啊， 但女仔咧真系冇办法噶，系真系咧你个上身咧 就会嗰个膊头啊， 系啊， 会横咗啦，跟住咧由于拉横咗啦，前面咧个心口咧又会即系相对 就 会 平均咗啦， 平均咗， 合理化咗啦， 系啊，平均咗讲得好，即系会打横发展埋啦，去咗。 而家阿桂花田嗰钟就叫做不合理嘅， 系啦，即系我冇游水啦， 系啦，你唔讲道理。你呢啲叫做系啦。 咁但系想唔想有一个好靓嘅泳姿？嗱，游水有几多色啊？你而家知唔知道有几多色啊？ 蝶蛙接背 系啦， 仲有狗仔色都得。 咦，好似你 唔系都系嗰几色啫？做啲咩色啊？咁样 有啊，而家新兴咗啲 咩啊？ 鸭仔色， 鸭仔色系点嘅咧？吓， 总之鸭就咪咁。 系啦，系啦，得闲啄下个水噶嘛，仲要做埋嗰度。 系可以， 有啲新嘅泳色出现咗啊？ 系啊，系啊。想唔想扮下嗰条 咩啊？ 鲨鱼 唔系鲨鱼， 嗰条海豹， 嗰条 我全部嗰条我都谂到啲衰嘢， 唔系 我 海豚有啦，嗰条海参如果你谂到衰嘢就嗰条海参嘅啫， 海参 系咯，好衰嘅， 海参威啊咁样真系 啊，又唔使点喐啊，应该都 靓嘅， 扮嗰条珊瑚。 点会扮嗰条珊瑚呢？珊瑚都一嚿嚿嘅啫嘛，系咪先？ 美人鱼， 扮嗰条美人鱼啊！ 好耐噶咯，你唔好吓我，扮美人鱼游水，装条尾喺个脚度啊嘛。 甚至有一啲嘅靓女， 我慢慢嚟，慢慢嚟， 真系 慢慢嚟，慢慢嚟。 教练咧，去教人哋， 我咧早两年我拍节目都。做过一辑啦，已经 系咩？你拍 咗啊？我已经着埋嗰套 美 人鱼嗰个尾咧，喺水度游咗。 咁 咪 要带佢而家？ 佢梗系点先？可能而家唔使用呢个，就咁教你游。 唔系，佢都要用噶。喺马来西亚新兴咗，佢而家佢嗰个人攞咗个专利嘅。 点样专利先？听下先，听下先。 好，佢咧， 我哋俾啲信心佢。 我唔信心。 冇事噶。 佢话而家咧，佢话个靓女咧都话：哎呀，美人鱼太靓啦！我都想学下美人鱼。咁跟住似乎咧 就系咁咯。 咁净有个人咧就因为佢卖美人鱼产，即系有产品咧关于美人鱼嘅。 系 灵机一触，佢话啊，唔知可唔可以教埋嗰啲人游水咧？咁于是乎咧，嗰个人就话同另一间公司一齐合作啦。系咁，不如咧我哋又喺马来西亚呢度，佢话喺个泳会度开个叫做教美人鱼式嘅游水班咁样啦。咁咧就个个咧嗰啲靓女话哇正，我都想扮下美人鱼咁。 其实佢系二合一嘅，因为咧我拍嘢嗰集咧，你着咗嗰套衫之后咧， 即系 其 实 最主要 系条 尾 啦， 因为 大个上身。即系有冇特别要求噶？ 如果你系男嘅，就绝对唔使戴啦。 即系男士都可以学美人鱼， 可以可以。嗱，点解我话二合一呢？因为除非你只系想摆 pose 影相，如果你要落水度咧，你系一定要学佢嗰个咧尾巴摆动咧，你先游得到噶。佢嗰块板咧，仲要分好多嘅，佢有好轻。最貴嗰啲碳纖嗰啲板咧，我冇記錯咧，成皮幾兩皮嘢噶，因為真係好薄 嚟㗎，你嗰啲 係啊，因為佢套喺你個尾鰭嗰個位度咧，即係兩隻腳夾埋嗰個位咧，咁咧有啲就成身咧裝埋個上身咧，去到腰嗰個位嘅，但係最尾嗰塊嗰個尾鰭位咧。都系一塊板啦，咁如果你平啲嗰啲咧，就可能笨重啲啦。咁咧你就要好大力咧，先可以咧發得起 佢 咯。 哦，但係而家呢個咧，直情真係成條美人魚嗰啲尾身咁樣咧，即係唔係一塊板咁樣，係套咗落去咯。不過 佢係有啲係成件衫著埋落去咯。 係啊， 但係佢一定要配合佢嘅泳姿，你先游到㗎。 所以要學好耐好耐先至可以。 你有冇興趣學啲啊？田， 我驚我 可以㗎，可以㗎，佢有大碼㗎，真係有大碼㗎。喂，我鼓勵你啊！ 你长期沉喺下面都唔惊噶，所以 带条龙趸 啊，即系可以做海象式啦，海豹式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國人大會議今朝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到，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定於 6% 至 6.5%， 目標低於去年 6.5% 左右的目標。至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升幅目標為 3% 左右。李克強說， 回顾过去一年成绩来之不易，面对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尤其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不利影响，但国家经济发展在高基数上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他说今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李克强重申，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工作会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和协调合作，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开拓和发展中国，拓展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医管局支援即是员工代表今日会同医管局会面，商讨薪酬调整方案。医管局支援即是员工协会主席吴慧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几日前召开过员工申诉大会，有员工表示，如果今日的会面冇结果，要求采取激烈行动，但协会唔赞成采取影响市民嘅行动，而系以较温和嘅方式处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本台节目表示，希望双方达成共识，呼吁员工以大局为重。陈肇始话理解支援即是员工的辛劳，医管局已经聘请顾问公司研究改善他们的薪酬，由于希望能够尽快聘请更多人员加入，所以在检讨的第一阶段先处理新入职人员的薪酬，现有员工的薪酬改善会在第二阶段的检讨中处理。北韓領袖金正恩結束訪問越南訪問，反抵平壤。朝中社報道，金正恩乘坐的專列凌晨三點抵達平壤站，站內舉行歡迎儀式，勞動黨高層和越南駐北韓大使館人員到場迎接，金正恩和他們握手並向現場民眾揮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同五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6点，跌33点，成交金额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0点，升76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6，升7.8；中国平安84.15，跌1.15；中国铁塔1.82，跌3仙；建设银行7.07，跌1仙；南方 A 5014.66，跌4仙。友邦保险77.7，跌8毫；中人寿22.35，跌1毫；海通证券10.6，跌3.2；汇丰控股64.25，升5仙；港交所278.4，跌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87，瑞士法郎1蚊，澳元0.708，加元1.332，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05点，跌116点。港金现价报12,062蚊，跌4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11美元，卖出1,28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慢线有坏车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 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消防局对出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啊，就是有工程进行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友邦大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啦，同埋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车指示，千祈唔好揸咁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呢幾日呢如果你睇嗰啲報紙呢嘅廣告啊，佢呢就有呢一個麥當當呢。 我去咗頭條喎，我見到頭版啊，頭版。 佢咪不停都有話俾你聽呢，有佢有啲叫做咩和味劑啊，總之話咗新嘅漢堡推出啦。咁就唔係想講話好唔好味，因為未壓過。但你有冇留意到呢，佢其中有一款呢叫做呢南蠻炸雞呢，經常都聽㗎嘛。佢其中有一款叫南蠻炸雞漢堡啦， 而家睇住份報紙啊， 係啦， 嗱，想咬落去啊， 唔係我唔知係咩， 想咬落去，唔係，但你聽好多噶嘛，南蠻炸雞咧，可能你去日本嗰啲即係食店啊，拉麵諸如此類，叽哩咕噜咧，佢都將個南蠻炸雞噶嘛，你有冇曾經懷疑過？請問咩叫南蠻炸雞咧？ 唔會曾經， 係咯， 都唔知， 係啊，我睇咗幾日咧，我都真係咧，除咗即係你話想食唔食嗰啲之外咧，我係唔明。呢款炸雞點好夜慢嘅咩？唔講道理喎。 最係南方先慢啊嘛，係咪？ 係啦，咪嗱， 東西北唔慢啊嘛。 係啦，即係仲要係咁。我開頭有個錯覺咧，因為咧我哋即係睇《三國演義》啊，打機大嗰批咧，你見到南蠻咧，你好快就會諗到咧，諸葛亮七擒七縱唔係七色狼，係七擒孟獲嗰陣時咧，佢哋做咗南蠻咁樣嘅。咁我第一時間就諗，係咪講緊話係孟獲傳過嚟嘅炸雞嚟嘅咧？叫南蠻啊嘛。 我就記得咧，細個讀中史嗰陣時咧，都有講過嘅，有咩外族入侵。啊，即之類嗰啲咧，都係講緊一啲幾 负面嘅 相对，系啦，即系若有蛮字，即系我哋觉得好野蛮， 摆明系野蛮啦， 乜都唔识嘅，总之就系识打嘅啫，咁就系充满咗阿生啦， 系啦，咁所以咧，嗱，我即系我觉得好好奇，我话究竟呢款炸鸡有几咁野蛮咧，同埋佢喺边度传入嚟嘅咧，叫得南蛮，咁一定系南方啦，咁南方一边鼠咧， 南方一边鼠 系啦，嗱，但系仲要咧， 香港都算系南方噶， 系啦，系咪我哋传入嚟嘅咧？但系嗱，咁佢系日本嘅食物嚟噶嘛，因为你好肯定呢个名系嚟自所谓即系。日本环境里面嘅，即系唔会讲唔系香港，唔系中国大陆嘅，你系日本嘢食先会有南蛮炸鸡嘅啫嘛， 哦、 即系等于有嗰个叫做咩嗰啲叫做咩话手语。手语咪即系嗰个鸡翼啊，即系嗰啲咧，你知道一定系日语传过嚟噶嘛？ 好啦，哦，即系你嗰啲你讲紧呢个系日文字， 系啦。究竟呢个南蛮系边树嚟嘅咧？ 宫崎嘅，系啦，宫崎 咧，系啦。究竟呢个南蛮系边度嚟嘅咧？ 唔知， 我查咗轮之后，原来先发觉，你真系想象唔到。俾你覺得佢係一個咩地方嘅嗱 tips 嚟嘅，真係佢係嚟自某個地區地方嘅。 如果你 日本嘅某个地方啦，系咪？ 唔 系 啦， 唔 系啦， 嗱， 你可以估啦，你觉得佢究竟系 A 嚟自日本南部嘅地方系南蛮啊嘛？定系你觉得佢系嚟自其他国家嘅？如果系其他国家嘅话，你撞下啫，你会觉得似系边啲国家咧会被称之为南蛮炸鸡？ 东南亚嘅地方， 东南亚， 你 觉 得系东南亚会走出嚟？ 我觉得系 啦。即系首先，你觉得唔系日本本土啦？ 唔系 日本本土嘅， 系可能佢用咗佢材食材，可能系，但系用咗南蛮嗰边嘅 即系南蛮个南究竟系本地啊，定系国外嘅？ 嗱，我直觉即刻去谂咧，就系因为细个读中史啊嘛，系所以听过呢个字。 是啊是啊， 就会讲紧中国嗰个版图里面嘅南方，咁所以咧，其实即系香港啊、广东啊呢一边嘅味道咧，我会谂起呢一度咯。咁我又睇到， 但系日本噶嘛， 系啦，我又睇到佢系咩日本制，又话讲到明系宫崎风味， 咁 即系日本嘅南边咁样咯，系咪？ 系啦，嗱，咁究竟佢系日本本土定国外咧？系国外嘅， 国外嘅， 系啦，即系话佢系佢真系佢系日本嗰度传嘅食物，但系咧佢唔系讲紧话，哦，我讲紧东京啊，我讲紧咩冲绳啊，唔系讲紧嗰啲。OK， 好啦，咁究竟国外系咩地方咧？头先你估东南亚啦，即 系 好似好衰咁讲，好似正路啲嗬，即系容易你会联想。咁你话佢系南蛮，即系你觉得你睇佢唔起啦，会唔会真系讲紧即系我哋东南亚一带咧？ 落后嘅地区 系啦，即系好似会咁样计噶嘛。 会， 因为我又未食过，唔知个味道系点。如果系辣嘅咧，跟住你更加就会谂系东南亚啦， 系泰国咁样 啦。系啦，但泰国兴唔兴炸鸡咧？ 都兴炸 鸡。但系炸鸡系咪泰国嘅？ 咁啊，即系韩国咯，即系南韩。 佢哋又真系兴炸鸡噶。 系啊， 定系同啊？ 系咪？台湾都兴炸鸡噶，嗰个鸡扒。 而家兴系而家啫。究竟我哋一路有冇炸鸡呢嚿嘢嘅咧？ 哦，嗰、那个胡须叔叔啊， 系啦， 胡须叔叔都系炸鸡啊，系咪？ 胡须叔叔系边树人嚟嘅？ 美国咯， 即系西方啊、欧美嗰啲噶嘛， 系咯， 估你唔到啊！呢个南蛮竟然 系 指 美国啊？ 竟然系指葡萄牙同埋西班牙， 吓 系属于南蛮啊！嗱，你真系一百次都你都联想唔到 嘅。葡西点解会系南蛮？ 因为咧，原来要咁样计嘅。佢话咧，呢个日本人所指嘅南蛮炸鸡嘅南蛮咧，原来就讲紧咧十六世纪后半期咧嚟到日本进行贸易嘅葡萄牙同埋西班牙人，应该喺地理方位上面咧，佢会觉得佢哋喺南方嗰边嚟嘅。咁咧，而且嗰阵时咧，即系日本咧同我哋 点计都唔系南方。 我又真系唔知佢点解。依家望一望个地理位置先，究竟点解佢就会觉得佢哋就系 喺欧洲噶嘛？首先。一定喺北半球， 是啊是啊， 不过佢哋属于都系欧洲嗰个版图里面，属于偏向南嘅国家。 系啊，嗱，即系我哋攞个地图出嚟咧，可能真系对日本嚟讲咧，系咪嗰个就属于佢哋喺南边嚟嘅人？咁咧嗱，仲要有个历史嘅常识咧，就系嗰阵时佢哋系闭关锁国嘅，即系基本上同我哋中国嗰阵时一样咧，佢哋系好唔中意咧打开个门口同埋做生意嘅，系啦，佢哋系去到 港口都系冇噶，你唔可以入嚟嘅。 咁所以咧，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佢会睇唔起咧所有外来嘅人。 你讲紧 日本系啦，即系等于嗰阵时咧，清朝啊，我哋中国咧就会觉得你哋嗰啲全部外国咧，传教士英国嗰啲咧，嗰啲全部都系冇文化 嘅， 系啦，佢哋 我点睇咧？嗰个睇咗细睇紧个世界地图啊吓，即系你计翻嗰啲经纬线嘅话咧， 系咪都系可能系南面咯？ 系啊，你可以话佢东面或者西面，睇下你摆喺边一边咯。 系啊，但系个南系点嚟嘅咧？因为咧，所有资料都系话咧，佢系同咧日本话咧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咧就话佢哋系即系南蛮。 哦，好啊，听佢哋讲先啦。 除非咁样，会唔会咧？佢觉得所有蛮族咧都系叫做南方嗰边嚟嘅。佢就會將呢一班人統稱咧，就係即係等於生番啊！ 係，明白，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咧，呢啲西班牙同葡萄牙咧，首先覺得佢係蠻嘅，因為佢外來睇嚟唔起。咁唔知佢係咪因為咁樣就統稱咗佢做南蠻？ 可能係一個統稱一個名字嚟嘅。 北邊嘅我哋，你去地理係咩啦？ 係啦，東邊嚟嘅人都係南蠻嚟嘅，即係個詞語。 即係我唔知佢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代入 咯。 係啦，總之佢個重點就個蠻咧。咁所以咧，佢話就將咧佢哋帶入嚟嘅呢啲料理咧，就變咗做南蠻炸雞。因为佢哋又传入嚟呢一种咧，即系炸食材啊，咁样食鸡嘅方法。 又得意啦，你又呢边厢话人哋南蛮冇文化嘅、冇知识等等嘅嘢嘅，嗱边厢你又攞呢啲嚟攞人哋啲炸鸡嚟做自己食材做卖。 我哋中国都系嘅，你谂下，譬如话番石榴，番石榴个番字咪就系外族咯。 唔系咁， 我哋都系用咗佢嚟即系据为己有噶嘛。 但系唔好话人哋，我哋都有冇话人哋南蛮？ 番字其实咪就系呢个意思咯， 贬 义嚟噶啦，即系外来啊咁样噶嘛。 但系外来咁嘅意思，即系问系个扁嘅咩？ 咁但 系佢慢喎、啊，而家成 唔系啊？咁但系你呢个翻咧，其实亦都系有外同埋内，我哋有咁嘅区分。咁啊慢当然系更加衰啦。 慢系净踩低人。 系啊，但系其实有唔少我哋都系用咗，譬如咧而家啲人举例嗰啲胡瓜啊、胡琴啊，个胡咪就系外我嗰、那个即系外族咯。 系 系啊，咁所以都唔少噶，我哋有。 哦， 系啦，咁啊，只不过你见到其中一个南蛮炸鸡咧，我就考究咗好耐，哦，原来。即系网上面都好多朋友咧，佢都拗头，佢话咩嚟嘅咧？ 炸鸡系炸鸡啦，点解要讲南蛮呢 系啊， 跟住有宫崎壳啊，风味喎、 啊。咁有冇形容到个味道系点噶？ 哦，其实佢话 宫崎风味系咩咧？又 南蛮炸鸡咧，佢话其实就等于咧系将一啲炸好咗嘅鸡胸肉、 啊、 浸入一啲咧醋啦、盐啦同埋砂糖咧混合出嚟嘅调味料，食嘅时候咧再用嗰啲塔塔酱同埋啲椰丝咧捞埋一齐，就会系南蛮炸鸡啦。 哦， 系啦。 即系原来南蛮炸鸡可能是一碟送嚟噶啦， 唔系南蛮炸鸡咪就系而家嗰个炸鸡嘅嗰个叫调味嘅方式咁样咯， 攞咪有冇攞个汉堡包夹住啫嘛， 系啊， 咪就是一碟送嚟。 咁即系南蛮已经系一个叫做， 即系已经系味道咯， 味道啦， 已经系味道咯，即系等于你话等于你去食 pizza 咧，可能你话我要食个超级 唔 系超级夏威夷。咁超級夏威夷你已經知道，即係有菠蘿火腿啊、腸仔啊，即係擺曬落去咁解噶啦嘛。 但你對夏威夷未必有呢個 pizza 食。 係啦， 我去西班牙咧， 你邊有見過 咧？我係冇見過佢哋即係出名嘅係炸雞， 係啊，好得意 或者呢一個味道嘅炸雞，我見到佢哋好多都可能係譬如。pizza 佢哋食得多嘅，一個好大，即係一個大鍋飯啦，真係好大個鍋汁炒嘅飯嘅，排一拿嗰啲咁樣咧，就佢哋出名嘅，或者佢哋嘅鵪鶉係出名嘅，即係都 Spanish pan 嘅鵪鶉咁樣啦 ，OK， 即係但係我都冇見過炸雞原來佢哋出名 嘅，係啊，所以嗱，即係等於頭先你個超級夏威夷用得好好啦，即係你夏威夷又食唔到呢嚿嘢噶嘛，你從來都冇聽過噶嘛，咁咧仲有另一個咧，佢就話當你去日本餐廳嘅時候咧，佢話有陣時你會見到有啲名咧，就你個字都识读嘅，不过咧你唔系好理解系咩意思。 即系凑拼佢之后咧，就啊咩嚟嘅咧咁。 嗱，其中一个例子咯，我网上唔睇，我觉得几好笑嘅。呢、這个你一定会识嘅，亲子当。 哦，即系 亲子嘅当系咩嚟嘅嗰个？ 系啊， 呢个就好出名噶啦。呢个所以蛋同埋鸡咯， 鸡咯系啦，滑蛋鸡咯， 滑蛋鸡啊嘛。咁佢亲子嘅意思就顾名思义啦，话一家大细喺晒度啦嘛。 系啊， 即系 鸡啊，鸡蛋啊， 鸡蛋都食， 系啦， 合理啊， 系啦，亦都略带残忍啦。好啦，咁佢由呢度引申开嚟另一个名咧，就叫做他人当。他系其他个他， 少见呢、這个， 我都好少见。但系原来佢话咧，真系有啲食店咧，佢嗰、那个即系 sell 个菜单嘅时候就会有话他人当。 哦，咁啊，即系话牛肉加蛋咯，咁一个鸡一个牛啊嘛， 冇错啦，鸡肉就系因为用个亲子当呢个概念。但系你唔发觉都系好变态嘅咩？ 我以为又少见又未见过，我以为系鸭嘅添，鸡同鸭啊嘛， 唔系，总之佢话咧， 隔篱啦，我哋就他人啦，鸭啦， 系啊，你话只要冇嗰个亲戚关 系 咧，就系啦，但系你觉得嗰、那个嗰、那个画面都系好恐怖喎！你食嚟食去都系用伦理关嚟食，一系就食自己人，一系就食其他人。你食咩人啦、啊？咁样你话 系有啲奇怪嘅嗰、那个演绎方法。 楼上来的声音。留下来的声音，谁共谁现在做什么？不要紧，喧哗作浪，为何如此吸引？宁静时的声音，仿佛飞不走的蚊，混杂着内心的噪音。今天假日，为何毫不吸引？正处在家中，竟有压力，就似担心失去价值。宁愿日日夜夜大声播情歌，真不真实也好过。如何能将工作当恋爱，进了又退，从早午晚都赖句，哪有乐趣？何不躲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泪、哦、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如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何不有架像清水一般空虚。 住在家中竟有压力，就似担心失去家姐，宁愿日日夜夜大声播情歌，真不真实也好过，如何能将工作当恋爱，尽了又退，从早午晚都赖脚，哪有乐趣，何不躲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泪、哦、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如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何不休假像积水一般抱去，如何能将工作当恋爱，进了又退，从早晚都赖脚，哪有乐趣，何不躲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泪、哦、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如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何不休假像清水一般空虚。 多谢学友啊！楼上来的声音话俾我哋听，南蛮真正嗰个意思，全靠 Google 大神再补充一下。 诶，补啊补啊！ 佢即确系指西班牙同埋即系葡萄牙，但系点解咧？头先阿祖又谂，已经搵呢个地图出嚟，点数都数唔到去南边。原来咧，佢系咁样即系引申出嚟嘅。佢话南蛮咧系即系以前日本咧就用嚟咧、嗯，第一就称呼东南亚地区。 系 咁，第一就中嘅，因为地理环境东南亚啊嘛。跟住咧就将佢引申咧称呼咧就系譬如话印度。乃至喺東南亞港口咧，希望建立殖民地同埋貿易據點嘅嗰啲嘅國家，因為譬如葡萄牙同西班牙咧，嗰陣時係海上殖民嘅大國嚟噶嘛，佢哋會對外侵略啊，即係霸好多地方嚟做殖民嘅。咁咧，佢就會覺得葡萄牙、西班牙咧喺頭先講好多東南亞地區咧，佢都有。 殖民地， 殖民地，咁、哦、所以咧，佢就会咧泛指咧，你系呢啲南蛮嘅宗主国，咁、哦、你哋嚟嘅都当咗你系南蛮咁样噶啦，已经系啦， 即系有听众嚟嘅， 系啦，亦都有听众咧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噶，佢就话咧，因为咧船咧对于日本嚟讲咧，好多时候咧，其他嘅国家嘅船咧都由南面咧就去啊，所以佢就话呢一个咧，所以佢哋就系对于南面嚟嘅地方， 佢个方位就用咗呢一样啦，真系， 我真系唔讲都唔知， 系啊，如果唔系啱啊，真系好难解释噶嘛，头先你一睇。 地理环境都唔 系啊！原来佢一系就用海洋嘅嗰个方位，一系咧就索性就系话，总之你同呢啲东南亚，你就系佢嘅宗主国，咁你就当系一种南蛮嘅贸易咁样。 佢嘅殖民地咁嗰度咪系咯。 哎呀，我觉得突然间咧食呢个包好有文化，真系。同佢讲嘅时候，唔该一个南蛮炸鸡，西班牙定葡萄牙？ 系啊，我想问下你边 个。跟住个店员就会呆咗啦，讲咩啊你咁样？我觉得问有冇印花咁样。 喂，但系你讲呢一个咧，我都听到耐我下一段喎。 Okay, okay. 因为我哋成日会话咧，中国啊吓，我哋强国嚟噶嘛， 系、okay, 一样嘢我哋好强嘅，就系话冇嘢系啦，就系抄啦，冇嘢系模仿唔到嘅，只要你谂到，佢哋就模仿得到嘅， 好难噶。 模仿呢个字实在太好啊， 好难 噶。但系嗰抄咧就比较贬义嘅。 但系啊，佢抄到劲到咧，嗱，我睇嚟睇去，我都唔知呢一个嘅颁奖礼啊，系属于系褒啊，抑或系属于贬嘅？因为今次咧就喺德国。佢哋咧就举行咗咧叫做一个叫做金鼻子票舌奖。 金鼻子哦，即系嗰个鼻哥啊， 系啦个鼻哥，我睇咗嗰张相咧，我估计系咁样嘅意思啊吓，我哋未有嗰个木偶仔嘅， 讲、哦、大话 系啦，即系咁啊，越讲大话个鼻就会伸长咁样嘅，跟住咧所以就用金鼻子咧去颁一个奖，但我话唔知系褒定贬咧，即系究竟佢系真系赞紧呢一啲人。哇！你抄得咁足，哇！真系要赞啊！抑或系咁足噶，你可以抄到，我真系要弹你啊！咁样，佢、 okay, 咧、okay. 系颁咗奖嘅，而咧佢哋系有头十名嘅奖咧，犀利啦！全部都由中国嘅企业啊 包办晒啊，即系佢哋系做到好真嘅咁样。 咦，咁呢、這个？呢、這個頒獎禮真係咧擺明咧係話睇下邊係啦，邊個地方嘅人抄我哋啲嘢抄得最足最似嘅咁樣咯。 係啊，咁佢甚至咧就即係有頭十名喺度啊嘛，跟住咧就講到明啦。 肯定我哋垃圾八個啦，有冇啊？ 十個咪十個垃圾。 垃圾又話 唔係係啊係啊嗱，我哋呢啲好嘢大家 全爆現， 真定係假啦？係咪？佢好犀利嘅喎，佢有解説到嘅喎，即係究竟點解佢值得攞獎？ 有冇 抄到值得攞獎？ 例如 有啲嘢我哋識㗎，有冇啲嘢我哋識的？ 我見到有好多佢嘅類型嘅嘢咧，我哋我嗰、那個品牌咯，有埋品牌喺度嘅。咁我咧就真係比較少聽嗰啲嘅品牌，又或者即係 咪大陸㗎啲牌子定係咩㗎？ 喺外國㗎、 啊，外國佢抄 外 國 嘅牌子，因為佢係德國嘅頒獎禮嘛，即係主要咧就係抄翻德國嘅嘢。 係啊 係啊，但係咧佢哋就喺淘寶啊嗰啲地方有得賣。 德國我哋就係識嗰幾架車嘅啫喎。 係啊， 仲有嗰個寶啦。 係咯， 嗱咁所以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同佢嗰啲煮食嘅器材係有關。关系嘅 系 啦，主食器材啊，有关系啦。另外有啲咧，系一啲玩具嘅车，就唔系真正嘅车，玩具车。佢就话咧，第二位啊，譬如咧，就一架本身咧， 系咪 C 字头嗰、那个？ 唔系玩具车， 哦、玩具车 系咯，都有一个 唔识啊， 唔系嘅 L 字头嘅，佢个品牌 系咪我哋唔识噶嘛？总之 系啦，唔识嘅就系 L 字头嘅一个玩具嘅铲泥车咁样啦。佢咧抄佢嗰个嘅公司咧，就嚟自中国嘅汕头嘅玩具商嘅。嗰个咧德国嘅颁奖嘅时候咧，就咁样去形容佢哋嘅完全複製啊，即係個感覺四個字， 複製人。 第二完全複製咗呢個正版嘅設計啊，不過用料咧就係、是。平嘅手工咧就係粗造嘅，咁你諗到係賺定係賺㗎啦。因為正版咧係賣緊370蚊嘅，翻版咧周圍都有得賣， 賣 40蚊就 40蚊 就有得買到啦咁樣。另外咧，另外一個德國咧，兩個人嗰個牌子嗰、那個嗰、那個主食嘅鍋咁樣啦。第三位，因為有一個咧就係浙江嘅一間公司咧，用正版1/10嘅成本啊，已經製造咗，而呢個山寨版咧就喺淘寶嗰度賣咧，就105蚊至到850蚊嘅。 人哋賣1500蚊噶嘛，可能。 似啊，正版係賣2300蚊 啊。哇，係啊。 所以咧，我都唔知睇到呢啲時候，我都唔知究竟係讚緊佢哋啊，定係彈緊佢哋。 我首先我知道佢個金鼻子點嚟㗎啦。 嚟 佢唔係我哋木偶奇遇記嗰、那個，原來佢話咧係嚟自佢哋德國咧，佢哋有個叫做佢哋嗰啲童话谚语咧，佢嗰句讲法咧翻译就咁 ，to earn oneself a golden nose， 即系佢话咧，即系一个人咧赚好多钱啊，系啊，赚到咧，即系可能连个鼻都系 金 咧，所以咧佢个奖咧有一个咁样嘅公仔咧。佢個有好似一個精靈小矮人咁樣，佢個 鼻 啊尖到金嘅，係啦。原來佢就話賺啦，你哋話 你賺到個鼻都金埋，即係話你可想而知賺到幾盡。 即係類似啦，佢話咧原來咧就話賺好多，諷刺佢哋咧就用呢啲抄襲手段嚟獲得呢個暴利咁樣。咁頭先阿祖講嗰啲價錢出嚟，咁真係暴利喎。 同埋咧最冇即係點講咧，即係個面皮厚到咩地步咧？因為記者咧有致電啊，打電話去查詢翻啊，問翻你攞到冠亞季軍呢三甲嗰間咧。 我哋嘅心得同埋秘诀就 系 点样嘅？ 即系你哋抄人、啊，抄到攞奖咁样，俾人哋笑、啊。 即系嗰间公司话好荣幸咧，你哋咧喺远赴到我哋德国咧，就抄我哋咁多呢啲咁嘅嘢。 喂，如果你有睇无双，我最近都系睇咗呢套咧，我发觉好有灵感啊！佢就系讲紧就系假抄啫嘛，佢都话啦，抄到极致。 系 边个知系真，边个知系假？系、啊、 我觉得咧有少少呢几间嘅公司，即 系 抄人哋嗰间公司，佢哋都有咁样嘅谂法啊。头先我咪讲紧嘅玩具车未攞第二嘅汕头嗰间公司嘅，佢哋收到记者嘅查询咧，佢哋系咁答噶。哎呀，我哋冇收到获奖嘅通知、 啊，好又好惨啊！ 佢就觉得哎呀，我哋冇乜人知道，佢仲喺度咧。诶，其实仲有其他喺度做嘅，大家都差唔多嘅啫。即系讲到明，好似抄系冇嘢嘅。 即系佢意思系话咧， 我冇咩特别， 我谦卑。 就會積極求證嘅，做到最好嘅。 頭先我嗰間咧，即係整鍋，即係明明就抄咗人哋德國咧，就兩個人嗰個牌子嗰個啦。 三 位咧就話唔係，我哋有自己研發嘅團隊去設計㗎，我哋冇抄人哋㗎，即係佢就否認嘅。而攞到冠軍嗰個咧，一聽到記者你個問題之後咧，佢個反應就係錯冇錯，答都唔答，係啦。可能佢俾啊死啦，唔通我哋俾人哋知道我哋抄嘢？ 其實如果佢再進取啲咧，就自己大陸都做翻呢一個。 即系做翻个奖系咪？ 系人哋抄佢， 我哋就抄人哋抄我哋嘅。 系人哋抄我哋嘅。 喂，其实你绝对得，乔丹牌已经可以告 Jordan 啦。 咁系啦， 可以絕對得啊。绝对得啊。 无印嗰啲咧， 系啊，你应该佢哋如果即系，佢哋太过谦虚啦。我哋大陆啲牌子，佢哋如果学仿效翻呢个嘅话咧， 抄到咁出色， 抄得咁出色，你哋啊，你哋抄我啊， 咪就系咯。你睇仲要卖咁贵嘅，你哋岂有此理？即系你啊，真系赚到尽啊。 系啊，我哋嗰个奖叫做咩？叫做先告状奖。 他随即前往加拉加斯参加反对派集会，沿途受支持者包围。他在集会上呼吁支持者周末再上街示威。由于瓜尔多早前没有理会出境禁令前往外国，马杜罗政府一度表示会拘捕他。大批支持者去到机场外等候，目击者说几名欧洲国家大使亦在现场。瓜尔多寻求海外支持，向委内瑞拉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但马杜罗忧虑美国以人道援助为借口，为发动军事行动做准备。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8点，跌21点，成交金额6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0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8升9蚊，中国平安84.25跌1.05，中国铁塔1.81跌4仙，建设银行7.07跌1仙，南方 A50 14.66跌4仙，友邦保险77.65跌8.5，中人寿22.45冇升跌，汇控64.3升1毫，海通证券10.58跌3.4，港交所278.8跌4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329，瑞士法郎7.853，澳元系5.55，加元5.893，新西兰元5.34，欧元8.8953。每百日元兑港元7.0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1点，跌咗90点。港金现价报12,062蚊，跌4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55美元，卖出1,28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龙翔道，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的坏车就啱啱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平石村的坏车就拖走了，而家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较早前西沙路受塔树影响，近住黄竹湾对出一段就曾经封路嘅，而家封路重开，就是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对出一段封路重开。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机场、观塘道骏业里旺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小食盐油、多菜少肉。 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是这么简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FM, we are a family, yeah, yeah.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音乐情人 四月一， 得一想二， 二一二。 想捐血，边间捐血站最方便？点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仲可以在全港九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咗咁多，都是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系好得。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阿芝，你唔舒服啊？伤风定系流感啊？快啲去睇医生好、啊。 打个乞嗤好小事啫，唔使咁紧张。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流行性感冒咧系一种传染性高嘅急性呼吸道疾病。严重的可以导致支气管炎或者肺炎、器官衰竭等的并发症，甚至死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警觉，预防流感在工作环境当中传播。 那怎样才可以预防流感传播呢？ 其实不难的。首先可以在每年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和注意个人卫生。而在工作地点呢，就要保持空气流通了。仲要用1:99稀释家用漂白水，定期消毒共用设施，例如 lift 制同埋电梯扶手等等啦。 明白啦，咁好似我咁有病征嘅同事就应该要戴上口罩，同埋要即刻通知主管以及尽早求医啊！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耀祖。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不过就唔系几好啦。琴日大家都知啦，真系喺呢个马路上面咧，嗰单特大惨剧嘅，我谂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又触目惊心，即系因为嗰个相撞咧，就即系巴士同埋嗰个即系货车相撞啦。咁啊，仲要涉及即系已经有两个司机都死亡。 系啊，两位嘅朋友过咗身啦吓，咁所以咧即系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琴日做紧节目咧，已经即系一直有报道， 冇错， 交通嘅情况啊。 系啊，你见到好多噶啦，咁啊。陆陆续续咧都有啲现场消息啊翻咗嚟咧，咁可能就会令到 好多车 cam 嘅片段。 哎呀，嗰啲车 cam 片段，嗱，我都明嘅，有啲车 cam 片段咧，可能即系你都略嫌就太恐怖啦，因为觉得 我一条都唔够胆睇。 系啦，但系咧亦都有啲车 cam 嘅片段咧，就显示到咧有多啲蛛丝马迹可以讨论嘅咁样。 系、 譬如咧，可能今日咧第一个焦点咧就系话。咁咧，其实佢喺嗰架叫做死火嘅车辆咧，佢、死火嘅时间其实已经好耐噶啦， 系啊，讲紧话有成一小时啊， 系啊，话网上啲片段流传咧，9:17嘅时候咧，佢已经停喺现场，即系最迟啊，9:17佢已经停喺现场。咁但系咧，到事发嘅时候咧， 10:19， 真系足足一个钟头啦。咁咧，呢个就系好多人第一个疑惑就话，点解成个钟都可以冇人嚟拖得走佢嘅咧？ 據知道咧，就係話咧，即係肇事嘅司機咧，其實係已經有 call 咗車噶啦，不過嗰架車咧就未到。但係點解咧？可能大家都會喺度問啊，嗰個車尾板啊，點解會打開咗嘅？就因為咧，其實咧就係司機咧就落車啊，就將兩個水桶啊就開咗呢個車尾板啊，將兩個水桶咧就圍住佢哋自己嗰架貨櫃車嘅後面啊。其實目的咧都希望可以提醒咧之後面嘅司機就話我架車跪低咗啦，不過而家咧就真係喺路中心嗰度。咁啊，但係大家咧即係都可以小心啲，起碼咧就可以。 以 即系注意啦，系啦， 系啦，唔好咁近啊！你一早就知道咧，系有个路面嘅情况喺度噶啦。 系啊，咁仲要系咧，嗱，其中一个咧，啲人嘅矛头真系直指咧西隧嘅公司，因为就话喂，成个钟咧，唔系话你要拖走佢或者咩，佢点解冇职员协助咧？ 系啦，因为咧就系唔同嘅车 cam 啊，就拍到唔同嘅时段啊，咁啊车咧，即系嗰阵时未必系见到即系事发嗰一刻嘅，但系就话见到呢个车真系九点几已经跪喺度噶咯，九点九都仲喺度，十点几都仲喺度，到跟住咧就意外咧就发生咗啦。 系啊，咁虽然西隧公司都有话咧，佢哋话收到。 处理佢话佢处理紧一宗四车交通意外， 系啦系啦，同埋佢话咧当时咧佢话嗰个死火嘅位置咧就喺佢哋嗰个咧天眼嘅后方啊，佢话可能就唔系好即刻怀疑到，咁但系咧 都系同佢哋嗰个收费广场嗰个位500米啫， 系 你睇翻咧即系属于系佢哋嘅范围嚟噶， 系啦，一个钟头咧即系嗱，你如果你逐格讲嘅话咧，即系一小时嘅坏车咧，我谂真系算好多。好耐嘅话，同埋咧，特别系你喺咩地方咧？公路、高速公路， 同埋仲要系隧道口， 系啊， 系啊，因为嗰个咧系肇事嘅路段咧，系西隧管辖嘅范围嚟噶，即系咁你谂下啦，属于佢管辖嘅范围嚟讲，一定系属于近啦，咁即系个主要嘅路口嚟噶咯，道路嚟噶咯， 系啊， 我搞到成。过一个钟，即系所以大家都真系拗晒头，好多人咧都会即系而家咧就将只手指啊就指向咧就系话，喂究竟啊即系西隧处理呢一单咧本身只不过系坏车事故，系咪处理得唔系太好咧咁样？ 系啊，咁同埋第二个咧就系、是、当佢落呢个尾板咧，其实佢就唔系话啊无端端想落嘅，就话佢想攞啲货嚟做一个叫做障碍， 系啦， 通知大家，系啦，咁啊即系你估唔到，反而呢个就成为咗一个夺命嘅即系好似话一个因素 咁 样啦，系。嗱，咁你话咧，即系呢一单案咧，有咩即系同好多司机嘅经验可能都要有关咧？其中一个咧，如果你逐格拆嘅话咧，就真系嗰个叫做拖车嗰个时间咧，因为唉，我好不幸地，我之前就新鲜滚热辣，我车跪低咗一次嘅时候咧，嗰时咧我经验系点样咧？当我嘅车抛锚，我就跪低咗喺嗰个即系灯口位嘅时候咧，咁我开头咧我就 call 咗一个叫做相熟嘅拖车，咁但佢同我讲咧，佢话佢要几时嚟咧？佢话佢要半个钟，开头我做啲半个钟咁耐，佢话差唔多啦，我而家拖紧另一架车，佢话要等佢拖埋嗰架车，佢先嚟拖我。 但你嗰段路都要啲时间入嚟噶， 唔系，其实所有路都系相对嘅啫，唔系所有路段都系相对嘅啫嘛。如果你架车系新界嘅，我就算喺九龙跪低都系远噶， 系啦， 所以冇话我个地方叫远定近嘅， 唔系，即系我咪 相对嘅， 我所以咪话人哋入嚟呢度都要啲时间， 系啦，啊，我点解我话相对咧？架车喺边？同你個路喺邊咧係相對噶嘛？如果我喺旺角跪低咗，但我 call 架拖車佢喺天水圍嘅，都係遠噶，唔關事嘅。所以咧，我聽到咧我就話半個鐘啊，即係一嚟我心急啦，二嚟咧我係覺得咧。我要架车咧坏喺个路面度半个钟咧，我都唔聚财。 因为你讲紧嘅话咧，阿豪仔佢上次坏车嗰个位咧，本身系一个尴尬嘅位置嚟嘅，唔单止咧就阻咗其他车嘅上落啦，亦都系一个有机会交通意外会发生嘅地点。 系啦， 所以半个钟你就会有呢个担 心。我觉得耐，跟住咧，仲要我好记得嘅，因为我表达咗我吓好耐咁样，咁咧个师傅仔咧，佢为咗做成呢单生意咧，佢点讲咧？佢就话 25分钟啊， 唔系啊，佢话你挤低架车走咪得咯。因为相熟啊嘛，即系直接知你拖去边个车房，佢唔会惊你走得咗啊嘛，钱又会问翻个车房攞啊嘛，所以佢好安心嘅话，你讲个地点，讲埋车牌俾我，你可以走噶嘛，你自己做嘢咯，我哋嚟到咪自己拖咯咁样， 又唔需要开你嘅车嘅， 系啦，佢真系就咁勾啫嘛，跟住我谂啦，我就咁摆低喺度。 我唔存嘅咧， 其实我估好多人都系咁做嘅，因为有阵时你间唔时你都会见到公路咧有个车跪低咗咧，可能见唔到有人嘅，但我都熬啊嘛，我又觉得咧咁大架车摆喺度咧， 应该咁样摆一架车好汽车喎，你觉得？ 同埋咧，即系我又自己衰噶嘛，我话如果我停得差。你冇辦法咧，好順利勾起我架車嘅話咧，咁你冇我協助或者諸如此類咧，可能搞唔到嘅喎，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咁唔好啦，師傅仔，我 call 第二架啦。嗱，我 call 咩咧？我就用頭先嗰個概念啦。我喺深井啊嘛，我就揾嗰啲拖車公司咧，就喺新界區嘅。我揾咗一間咧葵涌。佢5分钟就到咗啦、因为真系10分钟啦，冇咁夸5分钟，所以真系有关系噶、我喺深井，我冇可能 call 个九龙噶，系啦，咁我就第一时间 call 佢，跟住佢就话10分钟，跟住即刻嚟咗，快好多。咁而且咧，佢真系会有啲龙溜咧，即系我架车我自己停得衰咧，佢就要用啲功夫先拖得走。咁、我就觉得好彩，我留咗喺度。 我有一个无知嘅问题，我想问嘅就系话咧，即系譬如坏车啦，你究竟系 call 呢个就系拖车公司啊，抑或系要打去呢个999嘅报案中心咧？ 即係呢個一個問題嚟嘅。點解我咁問咧？ 點解我又冇聽過？ 報道咧就有咁講嘅，佢就話咧貨車司機喺呢一宗嘅意外裡面度咧，喺壞車之後咧，根據現場消息咧，佢係有自行聯絡到呢個拖車公司，好似阿豪仔咁樣講啦。拖車公司有陣時即係有快有慢噶嘛，係咪？但係佢就話咧，根據呢個警方999報案中心去證實咧，就係冇收到有關相關嘅壞車報案嘅。咁我就想問啦，其實平時壞車咧，係咪淨係自己 call 咗呢個拖車公司就已經解決問題？ 應該係得嘅，因為點解咧？我嗰日咧咁啱阿 Sir 經過啊嘛，我咪話咧，我嗰個當眼位咧，有架鐵馬經過，佢望住我。佢都未開口講，我話阿 Sir， 我 call 咗拖車啦，佢就走咗噶啦。佢唔會，我係咁樣推論嘅，佢又冇走埋嚟同我講話，你有冇報警啊？即係話呢個唔係一個必須嚟嘅。係啦，我諗真係唔使嘅。我諗咧調翻轉咧，而家係999咧，可能佢係問咧有冇人報過警、被過案諸如此類，可能佢哋冇收到。 係 啦，應該就唔需要嘅。 但係有陣時咧報咗咧都係一件事嚟嘅，因為你見到有時壞車都可以影響條龍尾好遠。 冇錯， 都同運輸署有關啊。 應該係咁講。如我估啦，如果你停嘅地點咧。你知道系衰到爆炸嘅，你直情喺嗰条咩加士居道天桥中间咧出入口位咧，啱啦啱啦， 我哋内部就报嘅交通 提得好， 即系龙情长道啦，系咪？ 系啦，阿田呢个讲法啱啊！我谂咧，如果你好似我上次咁咧避得开嘅，啲车仲喐得嘅话咧，你唔 call 阿 Sir 都 OK 嘅。 如果你喺屯门公路，其实 咁就唔得啦，可能啱 啊 啱啊，系啊，阿田讲得啱啊，系啊，咁可能呢个即系就系其中一个角度啦。究竟佢有冇 call 到咧？ 咁可能佢又真系觉得喺呢个高速公路其实就好多条线噶嘛。 佢左边咯， 系啦，同埋都成个钟，可能佢见到都唔系顶住后面或者好塞车啫咁， 但 系佢就冇咁嘅谂法啦。 嗰个地方咧，嗱，我唔知嗰个马路啦吓，究竟嗰个行驶嘅速度系几高啊？但系其实咧，平时喺嗰条路，因为 都 多线 啦 嘛， 呢度 都真系可以揸得几快噶。变咗咧，就算你停咗喺路中心嘅话咧，危险性系一定有喺度。 认真啦，我自己咧揸车嘅时候咧，我见到呢啲叫有尾板嘅货车咧，其实咧，因为我架车矮。我的视线根本咧同那个尾板车嗰个板啊，趴摊咗嚟个板系成水平嘅。有时话，我想我的车有冇掂到佢块板嘅，即系会有咁嘅谂法嘅。有时即系停喺路边落货嗰啲咧，佢会咁样噶嘛。 你要预个位 嘅，系啦。跟住我有冇即系片咗落去？其实系真系一线。睇唔得清嘅，認真 係係嗰個尾板都係一個地方嚟嘅。咁當然已經有好多嗰啲即係汽車專家咧，都話公路死火咧，原來啊係唔應該落車擠雜物， 係 因為咧佢有個理論又幾啱嘅。 好啊，講嚟聽下。 佢話咁大架車，如果佢都睇唔到，佢點會睇到你擺嘅雜物咧？ 係啊， 即係假設你冇信心，點解你要擺雜物就驚睇人睇你唔到嘛？咁嗰個專家就話：你咁大架車，你都驚人睇你唔到嘅，咁你。即系咁细嘅杂物点睇到 咧？同埋话咧，我都睇到啲专家话咧，你最好留喺架车度，连笔连膊啊侧边膊咧，你都尽量如果可以远啲嘅，你就远离你架车，你唔好喺架车度。如果即系话路边冇得咁样，譬如好似呢个先生咁咧，可能佢话应该就坐喺架车度咯，系啱数啲。 佢话佢嗰个货车司机嘅太太就坐咗喺车内咁样咯，系啊嗱，咁所以我谂呢单新闻之后咧，好多人都议论纷纷嘅。譬如我见到啲网友咧睇完啲卡 cam 之后咧，都会话。我明明见到有啲巴有啲车咧系避得开佢嘅， 系 一定有咯。如果唔系， 即系话其实系睇到嘅， 睇到嘅，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啊呢件事咧就唔系纯粹，因为有啲人调翻转怪噶嘛，就话你做咩落咗个尾板遮住咗死火灯。咁啲网民就话其实唔系啊，都有啲车避得开佢，佢落唔落尾板啊，睇唔睇到死火灯咧，可能都唔系即系最重要噶啦。咁同埋佢话过咗繁忙时间，所以好多可能好多人都有啲议论嘅。咁我哋都即系欢迎咧。如果你都有啲感想嘅话咧，譬如你可能好似豪仔咁样咧，你都有试过喺 call 拖车嗰度咧，你会唔会系选择等好耐？即系嗱，佢今次一个钟咧，似乎就话俾你听， 好似好耐咁啊！ 等太耐咧，真系会由冇事都变有事 嘅。系啊，即系如果佢即系头先就好似你要当下即刻选择噶，系啦，拖走咗就系拖走咗，就冇呢个意外。 系啊，嗱，你又唔知佢究竟发生咩事嘅？咁譬如话你有冇试过拖车嘅时候咧，可能好似头先豪仔嗰啲咁样，有啲时间长短咧，即系争好远嘅，通常你又会点选择呢？你或者大吉利是，可能你话喂，你试过等几耐先有拖车嚟到？系咩原因呢？真系可能呢啲都系一个即系值得讨论嘅吓。 系不过咧，头先咧我睇翻报章文章咧，咪话咧咪啊，点解成个钟头都冇人理佢？西水公司咁啊，原来咧我都睇到佢话佢已经喺 巡逻车喺七分钟之内到达现场，亦都喺嗰个高架嘅信号咧，开咗红灯，话俾你听，即系有红灯啦，即系但系冇讲清楚，可能冇。 即系叫大家留意住 交通行车线，系啦，佢话相关行车线，即系话嗰条叫做左二线咧，就已经亮咗红灯，因为佢好多条线噶嘛，咁样咯。咁跟住就话诶系啦，咁已经做咗呢样嘢啦，但系原来都可能会唔足够咯。 系啊，咁啊1873888啦，如果你都有试过，即系头先嗰啲经验嘅喺拖 车 拖几耐咧，搞几耐先处理到咧？咁你有冇大部分嘅朋友都会走咗落车啊，企喺路膊啊？ 认真啦，唔好话净系坏车，有时修路车咧，你真系去到好近 啊！如果你系讲紧高速嘅时候咧，好近先见到，哎，原来喺我条线噶， 系啊， 其实真系劲危险啊！认真，即系我系有一个司机嚟噶， 系啊，调翻转问啲司机咧， 转左转右啊，去到嗰度咧，去到几乎佢条线，譬如行紧中线，原来佢个指示牌叫佢转左转右。我去到嗰条线争啲， 系 即系好彩见到之前有啲车喺度打紧灯 ，cut 咗 cut 油咯。 系啊， 如果唔系真系去到门口噶啦。 系啊， 所以有时候见到啲交通意外咧，致命嘅交通意外咧，都系维修车辆咧嗰啲 撞 咗， 成 个撞 咗上去啊。 系啊， 头先我觉得阿田呢个提得好啊，有冇啲司机朋友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咧？你会用啲咩蛛丝马迹咧，或者嗰啲经验咧，去 分别嗰条 判断咧前面有冇坏车？头先嗰个系一个好例子，你突然间见到前面啲车咧，好似蚂蚁遇到水。咁样走晒，咁你应该知道你条线前面有啲唔对路啦。系啊，咁啊，不妨都可以打嚟，即系大家讲下啦。咁我哋就希望即系死者安息，呢啲意外咧就唔好再发生咁多啦吓。1872388，或者你做即系拖车嘅，可能你都可以讲下 有啲咩 tips 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即系要拖车嘅艰苦啊，可能都唔系半个钟咁容易就去得到现场。 大家有啲咩经验咧，可以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下。可能你喺一啲嘅公路上面坏车啊，究竟你个做法系点样咧？我都咧 check 咗一啲路运输署嘅指示嘅，一阵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为咗什么追赶到头来又变伤疤？一夜扮演开心角色吗？剧中一个面对。中却只得我，这刹那却想到至亲的说话。如若迷失，请紧记回家。迷路不要惊怕，前路难关都给你招架。如像孩子那样靠在我。放一架，重整你内心积压，再出发。望着父亲不经意白头发也淡化，家中每一位都尚好吗？我不敢接电你。成功不敢说回家，要再打拼一下，同学们纷纷都已出嫁，仍在留守这地，努力往上爬，多少风雨洗刷，还好有力气抵抗吗？要记住回头看现场，发现已过三关，走了六章，曾亦有灰心思绪在扩张，你却是往日灿烂模样，默默地为我在热量。 关都给我招架，又可能当你护荫，做你亲手栽种的花，一跌到纵使满身伤痕，沉沦在流沙，也等你的亲手。 作曲填词都是他自己，主唱又是他，陈雷啊，炮哥，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就是他这只歌了。 是啊，1872388是我们的电话号码，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个灯啊闪过不停。如果大家都试过有一些在、路面上面坏车的经验，可能要去到拖车的，甚至呢你的处理方法是怎样，即是你有没有落到车啦，你是在路肩的地方啦，或者是怎样的，都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是啊，我都找了一个路运输署的、提议，他就说如果大家中途坏车或者有其他紧急的事故，大家应该要怎么做呢？他就说首先要顾及自己的安全，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将车要移离这个行车路，而你和乘客应该就要远离这个行车路的，而如果有路肩啊这样的话就要将车停在那里，而如果在安全情况之下如果有怀疑的话，你可以选择留在车里面，但记住要佩戴着这个安全带在车里面就等待救援咁样嘅，系啊，咁呢一啲大家都要留意啊。仲有一点咧，就讲到啊，如果你有呢个流动电话或者汽车电话嘅话咧，应该咧要打一个紧急电话向警方求助，就唔好 真系要嘅， 打电话去999啊，要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无论你系揸车个位或者你系坏车个位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经验嘅。1872388新闻之后咧，就听你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今朝喺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未来一年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将秉持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一贯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中国将认真履行承诺，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李克强表示，要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强吸引外资的力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报告提到，要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障，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同时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李克强重申，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工作会加强同主要大国沟通同协商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开拓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政府在葵青区设立的康健中心营运权批给葵青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协会。协会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任荣誉赞助人，他说自己没有参与投标过程，亦没有参与协会的会务，不涉及利益冲突，但由于协会已经中标，公众对协会日后营运康健中心存有疑虑，他决定辞去荣誉赞助人，释除疑虑。陈肇始出席本台节目后说，康健中心的招标以双信封形式作审批，评审人员分别评核投标者的价格和服务质素，强调投标过程严谨、公平、公开和公正。他透露，葵青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协会是投标者当中得分最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非常关注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指共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的案件。被中国当局扣押的加拿大前外交人员康明海涉嫌窃取、窃探中国国家秘密同情报的案件， 北京当局日前话，侦办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将即时启动下一步司法程序。指默克尔是康明海的重要情报关系人，向康明海提供情报。杜鲁多认为中国蓄意扣留康明海和默克尔，又话确保国民安全是政府的首要工作，会持续留意事态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是温2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0点，跌八点，成交金额6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0点，升7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6，升9.8；中国平安84.25，跌1.05；中国铁塔1.82，跌3仙；建设银行7.08冇起跌；南方 A 5014.66，跌4仙；友邦保险77.7，跌8；中人寿22.45冇起跌；汇丰控股64.35，升0.5；港交所278.2，跌1蚊；海通证券10.58，跌3.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93，瑞士法郎1.001，澳元0.70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9点，跌102点。港金现价报12,062蚊，跌4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25美元，卖出1,2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的很难顶，好 难 顶啊！ 你的声音怎会没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来23820000，让我们用心聆听。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在香港拍拖是这样的啦。 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幻觉，未失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别管世界艰辛的错。如果这一生只要走得到，谁陪我每餐青菜淡饭，有哪关闯不过？ 拍拖系应该甜甜蜜蜜嘅，但系喺香港唔少人都要顾住揾两餐啦，又要节衣缩食供楼。有时情侣间嘅情绪都会被消磨。机仔就系想表达，无论现实点挤压都好，请无忘当初嘅情意。 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 作曲编曲监制陈辉阳，填词林夕，上榜五星期，暂时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古巨基《乱世情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Jim的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van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市嘅大佬大家好，就好多电话打紧过嚟啦吓，大家都分享好多路面上面咧，即系遇到呢啲意外点处理嘅经验。 啱啦，尤其是即系如果你要去到拖 call 呢个拖车啊， 系 嗰个情况系点嘅话咧，欢迎大家咧喺网上面留言，亦都系无人欢迎噶。 系啦，睇下大家嘅经验可唔可以咧避免下一次嘅意外。电话旁边系边个？好，郑生先。 郑生你好，早晨。 Hello， 系早晨啊。 你好啊，风速快活人。 你好啊，我想讲下佢，首先讲嗰段片先。 系。 嗰段片，因为佢开头影到系有人喺个车斗入边啊嘛。 系。 咁你正常，你冇可能，即系呢个年代都仲会有人喺后边，仲要行喺条行车马路、高速公路嗰度。 即系你话咩？佢唔应该喺后边度行出嚟咁样。 唔系，一来唔可以，即系唔好咁样行啊。二来佢正常，即系攞职业司机或者普通司机嚟讲，你望到架车后边有人都系冇可能噶嘛。 系系系系系， 仲要企喺度执紧嘢个人。第一啦，第二就系佢冇可能判断唔到咯，除非个巴士司机系完全冇留意嘅。 不过咧，唔知会唔会有个讲法就话咧，因为佢喺个路面咧成个钟啊，嗰个坏车咧，即系可能会唔会相对嗰、那个危机意识咧，会随住时间渐长咧、 哦啊， 即系你头十分钟就惊，半个钟又惊、 啊， 九个字你都惊咧，去到第九个字之后，可能话系都系咁啦，快啲落去执啲嘢啦，即系唔知会唔会松懈咗咧咁样。 其实而家网上好多片都会睇到啊，即系特别我以前揸过大陆都知啊嘛，即系你就算企喺侧边又系死。企车头又会俾人撞嘅，车尾推翻车头，跟住又系死。 所以全部都系企路边咯，最好就上咗驳咯。 坐喺个车度咯，绑安全带坐喺个车度咯。 系啦，冇错，坐喺个车度，一系就即系即刻闪咗去咯。 嗯，喂，你咁 呢个最安全噶啦。 明白，你自己有冇相关经验啊？咁样 试过，我都系即系拍定 call 车就坐喺个车噶啦，唔喐噶啦。 坐喺个车里边系， 即系尽量都。即係你要睇翻嗰個係咩地方咯。如果埋到去嘅喺斜佬少少可以斜佬埋去，咁咪繼續斜埋去咯。 係。 咁如果唔得嘅，你焗住即係喺架車匿埋㗎啦。 但你覺得嗰陣時你嗰啲位安唔安全啊？即係會唔會係啲交通流量好高啊，飛嚟飛去咁樣嗰啲地方？ 因為嗰個位就出油麻地左墩㗎嘛。 係係係。 咁啊，肯定係繁忙㗎啦。 係。 你淨係睇段片都好多車已經cut出cut油。 是啊，即是他避开了这样会的。即是你以前你那个经验、啊、你就会躲在车厢里面啦。 嗯。 是没错。 OK， 好啦，多谢你 的电话。多谢你的电话。多谢你的电话。 地点的判断都很重要的。 其实那个有阵时呢，即是我自己不揸车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有阵时要在零秒啊，即是零秒啊，你要做一个很明确的判断。究竟我是左线定右线呢，定我避定不避呢，我觉得我自己冇乜，我不肯定我有这个的能力啊。所以我就选择不揸车咯。 我都有试过企错位呢，我就是那次坏车的时候呢，咁佢就係即係来回线嘛，一上一下呢，中间就有一个少少嘅雪，嗰个叫做安全岛，就分开咗呢一个少少嘅斜线位落去。咁呢，当嗰啲拖车师傅呢帮我整架车上嘅时候呢，你好似好心急嘛，你就企喺佢隔篱就睇啦。结果呢，我就真係企咗一个车隔篱，但我后面就係另一条行车线。 其实真係好驚 㗎。 我拖车师傅呢直情望咗个话，阿哥仔，你不如你就一日就企再过一条线，企到上路边度睇啊，嗰度清楚啲又安全啲啊。跟住我望一望，系、哦，原来真系你不自觉咧，你就咧，你直拎眼就望住自己嘅车嘅啫， 专注咗自己嘅车，冇留意侧边嘢。 即系大家理应唔会有好多咁样嘅经验噶嘛，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人系累积经验嘅，咁可能真系第一次有一个咁样嘅坏车嘅情况，你点样去做咧？有阵时可能真系会束手无策。 系，我都承认。 头先咧，你讲紧嗰个时间性嘅，即系咧，即系会掉以轻心咗，可能咧头嗰十五分钟系好紧张，我先咁耐咧仲未到啊， 真系会 着急嘅，又惊危险咁样， 系啊， 正正我啲嗰架车都喺我侧边过噶啦，冇事噶啦。 系啊，你好易就会即系可能就少少松懈咗，不过唔知道啦吓。我再听下一位听众先。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邓生。 喂 ，Hello。 系，邓生你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 吓， 你个情况系点啊？ 冇啊。琴日嗰个城巴同事咧，系我以前啲同事，因为以前我喺城巴做过嘅。 哎呀， 系。 咁咧，我就分享经验咧，就系咧。其实我应该两年前到就发生一件事，那个就是你知揸住架巴士后尾碌就爆胎壳， 系 即系成个胎壳大概即系大个车碌个壳甩咗， 系 咁甩咗就喺中间，就系其实就喺琴日事发嘅斜对面去屯门方向， 哦、okay、 哦，即系相反方向嘅，系 啦，咁我就即刻就拍埋埋边路肩，跟住就等。 救援啦， 一定客过车啦，咁样啦， 系 咁咁跟住就个胎好似就喺路中心， 系 咁咧，叫啲车咧都已经系左避右避，我已经醒目啦。除咗打翻公司之外咧，打三条狗， 系 啦，因为真系好系咁大嘅，唔好讲咁大嘅车啦，咁样啲胎壳都好易，一后尾未够差佬都要二十分钟到嚟， 系 跟住就有架私家车中咗啦。 哎呀！ Okay.就是中你架车定系中咧飞咗出嚟个车壳啊？ 车胎壳， 车胎壳系 佢个车底应该系烂晒。 哦， 即系但佢冇话失事嘅， 即系冇乜因为骑唔到个车就反咗一转。 即系冇嗰啲嘢嘅，总之佢就 剪。佢仲行得到去路边喺个巴喺我巴士前面。 OK， 但系佢就同我工作话吓，我等阿 Sir 嚟先讲啦咁样。 哦，咁啊，因为佢都想追究个责任， 同埋的而且确你都已经报咗警，你都唔可以即系横跨几条线去执翻嗰个即系飞咗出嚟嘅车壳噶嘛，系咪先？车胎壳噶嘛， 系啦，就系咁咯。因为咁其实就其实应该报嗰个或者应该系即刻打三条狗先啱嘅。 系，所以佢就成个钟又冇做到。咁喂，我想问一下，而家你哋你而家都系做紧城巴噶系咪啊？ 冇啦，我 而家冇做啦。哦，离咗职。咁嗰阵时咧，譬如你哋公司咧，因为我听你讲咧，譬如你哋坏车咧，就同我哋私家车坏车唔同。我哋就自己顾掂自己得噶啦嘛。但你仲有乘客咧，你又要叫佢有阵时要过车转去第二啲地方咧。咁你哋有冇特别咩安全嘅指引咧？可能系教你哋咧，即系点处理呢、這个乘客嘅情况噶？ 咪等安全，即系跑路肩，就譬如话真系唔安全嘅，咪打三条狗咯。 即系啲全车乘客都系留喺车噶啦，即系假设个地方唔安全嘅话， 系啦，或者譬如话真架车可能真系唔得嘅，咪可能叫佢落车去车嘅前面或者后面，即系总之点都好都要打三条狗，即系。差佬都快嚟嘅，如果有巴士有乘客咁样，差佬都快嚟嘅。 系系系，都唔会有其他嘢，即系譬如有啲人话系咪唔需要挤啲咩杂物啊、路障喺架车前后附近咧？你哋都唔会有呢啲嘢噶啦。 有冇一个咁样嘅即系守则，即系话提醒你哋嘅咧？应该定唔应该咁做嘅咧？巴士公司 都冇乜点提醒， 冇叫大家咁做嘅。 你咪一系系开。咪开个尾冚咯，最多咪 嗱又系开个尾冚喎，呢、這个开尾冚系， 但系主要都我谂都少嘅，通常就一系有啲嘢有啲叫声，有啲就会夹张报纸咯。 哦，抵唔抵到噶？其实 系啊， 系咯，我离远咯，即系我睇唔到份报纸噶，即系 最主要就系拍埋一边， 拍埋 一边， 系 拍埋一边，但系即系点都好。自己处理唔到嘅，咪打三条狗咯。 O K， 系啊， 明白，多谢晒。 系啦，叫阿邓生， 邓生系啦，佢呢个提醒，即系你如果唔报警嘅话咧。真係好難自己處理， 因為警方咧，即係你大家喺路面上面，大家都知啊，所有司機咧對警方嗰個紅藍燈咧係好 alert 嘅，即係好嘅，好警覺性高嘅。 係同埋佢資源多啲啊嘛，佢可能可以揾幾架車咧離遠五百米，佢已經封咗路，佢唔會即係好似我哋普通人咁啊。 而呢一個咧，我哋嘅聽眾，我哋即係聽眾咩階層都有啊，值得分享啊。佢咧曾經係做過呢個隧道職員嘅，所以咧佢就學過喺一啲嘅公路上面壞車咧，究竟應該要點樣做？可能佢哋即係隧道有一啲嘅守则教咗佢哋啊，咁啊，如果系中线、快线嘅话咧，系一定唔落得车噶，第一时间要系报警、打死火灯，仲要系扣好安全带，就等警方咧帮手去指挥交通。即系如果你中线、快线就要咁做啦，慢线又系点样嘅话咧？佢话都系第一时间报警先，最好咧就唔好落车嘅。但系如果系喺安全情况之下咧，你可以落车向车尾方向行啊，远离坏车最少系100米，远离路面啊。谨记咧要面向交通，识得咧拨车咧就拨开啲车啦，即系要指挥交通咁样话嘅。 啊、 如果你喺路面上面咧，你系背向交通咧，佢话其实等同于咧即系啊自己自己即系 say goodbye 咁样啦吓。佢话你要时刻要面向住交通嘅情况， 即系你要望住车头啊，望住人哋嘅车头。 系啦，即使咧有车驶埋嚟嗰阵时咧，你都仲有避到嘅空间啊嘛，系咪？佢咧话咧有人问啊，架车有架车咧就喺。有架车咧就即系坏咗啦，喺上面扣安全带，咁样系安唔安全嘅咧？佢话就呢件事件嚟讲咧，坐喺车上面嗰位女士有冇受到重伤啊？咁呢一个咧就可以话到俾大家一个即系原因啊，即系可能点解会叫你？我哋头先讲运输署又好啦，而家呢一个我哋嘅同朋友阿 Ray 啊，佢就话咧做过隧道职员嘅，都系叫大家唔好落车报警，攬翻安全带，其实咁样可能真系安全一啲啊。 系啊，啱啊。好，我哋再听听众电话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喂， 系郑。 零三系咪？ 系姓张嘅。 张生，系请讲，张生。 系你好啊，你好啊，你好。 系。 其实我都试过咧喺三号干线嗰度爆胎嘅，就一个方向。 系。 咁就爆咗胎之后咧，因为其实即系 call 车都 call 咗成个钟头先到。 嗯。 咁喺嗰等嗰时刻咧，其实我坏咗路肩。 系。 咁同埋一样嘢可以大家参考咧，就系、是。曾经我记得好似屯门公路类似发生过咁嘅意外，就有架车停咗喺唔知中线嗰度坏咗车， 嗯， 但系跟住点知后面有架车又撞咗埋去，咁车上就当然有人受伤死亡啦。咁嗰次之后咧就话教大家咧，其实如果咁嘅情况你架车又用唔到咧，你架车就千祈唔好拉手掣同埋入咗 P 波，架车最好咧就入空波。 嗯， 咁即系 有听过讲法系。 是啊，假设即系如果个车系真系俾后边嘅车撞埋你嘅话，都会减低嗰个伤害咯。 即系因为个原理系咪话咧？如果你有拉晒手掣，上个 P 波嘅话咧，就好似佢就企到好稳啦，唔喐啦。你一撞咧，佢就 冲击力就会加大咗。 系啦，但系如果你由佢嘅话咧，佢就可以可能即系向前流啊，向前喐咧，咁啊射咁啲力咁嘅意思， 射咗力咯，系咯，系啊，系啊，同埋就即系我嗰次冇做到嘅，咁我其实就觉得。如果喺嗰個情況之下，就真係最好。如果冇啲咩隧道嗰啲管理處嗰啲車咧，最好就真係報警咯。 嗯，係。 希望可個警察幫手咯，因為其實真係非常之危險嘅。因為我嗰次停埋路肩，但係路肩嗰度都係冇石駁嘅嘛，咁我其實唔可以落車嘅。 係係 哦，所以其實你等於都喺個平面裏邊嘅啫。 我都喺個平面裏邊，喺架車裏邊，因為我冇即係唔敢落車，因為你開窗聽到。啲车嘭嘭声， 系啊！但系咧，我又知道有好多私家车主咧，佢都会挤咧嗰啲三角牌咧，即系有个感叹号啊，即系危险嗰啲反光牌咧，就自己挤车尾箱。 咁有啲人有啫，唔系个个有。 唔系我知道，有啲人都会挤嘅。 我觉得如果啲路咧系即系啲车速系慢嘅话，就或者可以咯。但系如果即系三号干线啲车速咁快嘅话，其实真系落车系非常之危险。 系啊，我就 嘭嘭声啊！ 我就想话咧，嗰啲路牌咧，以前我哋就觉得咧，大家要配备一个嘅，因为咧就随时挤出嚟。但系你睇完今次呢个意外咧，似乎又话俾你听，你唔好出嚟挤嘢啦，喂！ 系啊，落车咧，尤其啲公路、高速公路咧，落车就危险啊，真系。 系啊，明白晒。 你其实你走咗路牌，其实 喂， 系啊。有少少潛水啊，張生，唔好意思啊，但我諗我哋收到你嘅分享噶啦，多謝曬你嘅電話嚇。 係啊，電話號碼18738啦。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繼續即係聽其他聽眾嘅電話。 繼續每日奮鬥亦是捱。打了一个可嫌就等于失败，我未了解怎么坚定不坏，似是冰块，终于这姿态太累，就快要瓦。最近又行山，找山找漂亮被单，冷吧冷吧，年月慢慢说话，你忙远将病翻，请好好拥有时间，如果赖床就是练习，变着变着，最后世界亦在。 雪更悠闲，山走山再漂亮被单。冷吧冷吧，年月慢慢说话你，望暖像蛋花，请好好拥有时间。如果赖床就是练习。 装睡的人啊，黄燕啊，不过如果你马路上面千祈千祈千祈就冇瞌眼瞓啦 吓。啱啊啱啊，即系要留意住路面嘅情况啊。今日我哋都有好多师傅啊，同我哋咧分享咗一啲嘅情况。嚟紧呢个电话咧，又系讲关于乜嘢嘅路面嘅情况嘅咧。 Hello， 你系边个？ 喂 ，Hello，Hello， 三位你好。 你好，你好，瑞恩。 系啊，陈仔啊， 陈仔，陈仔点啊？有咩要同我哋倾嘅？ 我话其实都系嗰句啦。揸車最緊要打死十二分精神，因為我分享我快講咧，就係之前喺青馬大橋，你要火魔我嚇到我都驚啦，因為青馬大橋我都好少去嗰邊，我本身揸的士 ，OK， 哇，咁跟住我咪唔落車咪報警咯。 唔係你頭先有句聽唔到，你喺青馬大橋壞車啊？ 係啊係啊， 壞車係跟住咧， 嚇到我都爭啲飆尿啊！因為啲車縫縫聲啊嗰度， 係係， 你都知，如果你有阿豪仔，你有揸車，你都知道嗰度啲。佢嗰個位置好窄嘅啲路，有海喎、 啊，係 即係我即係咁，我咪報警啦，跟住咪打死火燈。咁我即係響安嗰啲就當然唔好啦。咁但係如果見到啲車，因為你嗰度有嗰啲鏡睇到後面啲車行到你嗰邊噶嘛， 係 見到啲車差唔多行到你嗰邊，我咪響。 你嗰陣時喺慢線定咩線啊？ 快線啊！ 快線啊！哇，好驚喎，真係。 真系惊喎， 所以佢咪要坐喺架车度，见到有车近啦，佢就卜卜卜提佢。 系啊，阿豪仔，我见到佢都差唔多驶我度，我见到佢转弯嘅，但系因为你要明白，咁佢前面佢自己睇到我架车，后面睇唔到佢噶嘛。 系、啊， 佢都争啲睇唔到，佢都即刻打灯转翻去另一边。咁、我咪继续 去。系啊，真系去到好近先见到你哋诶，即系个坏车嘅有时啲，因为快啊嘛嗰条路。 仲要快先 咯、啊。警察嚟到，即系交通警嚟到都话：诶、你唔好落车住，我要等增援。 嗯， 系啊， 因为佢一个都搞唔掂， 系 佢一个搞唔掂啊，跟住起码都差唔多成四部，好似我哋特首咁围住我咁样，跟住先至 系啊，因为快线啊，真 所以我觉得你做咗个好聪明嘅做法，就系报警啊， 真系，因为搞唔掂， 任何人系解决唔到嘅，拖车师傅嚟到都解决唔到，即系你警察都要增援啦， 你 谂 下个拖车点喺快线度停低佢架嘢嚟拖你啊？ 跟住你坐喺车度，虽然等警察。即系我温馨少提示啲老友就系、 是， 你望一望啲镜，即系我当然都系嗰句、要嚟嘅，始终要嚟。即系你望到啲车即系刹到你嗰边嘅，你都向安背睇一睇。 啊，系啊，系啊， 啱啊。 哦，估唔到咁样呢个安都有用喎。 系啊，即系起码一个提示咯。即系就算你系即系唔系最集中精神后面嗰啲车啊吓，唔系最集中精神就谂住我快线行，咁咪快行咯，快咯，冇谂过前面会有车停咗喺度噶嘛。 因为坏车灯咧，虽然你话黄色斩下斩下啫，但系如果日光咧就即系唔系好围。 睇唔到。 系啊，即系可能会反，唔系唔好怀疑噶嗬。 咁你嗰次阿 Sir 其实几耐到增援到啊？ 报警 嗱，我大概大约啦，我一点报警嘅，因为当时晏昼阿 Sir 点一点零八分都嚟嘅， 系好快， 好 快， 真系好快手啊！系 增援就因为可能佢咁啱经过，佢就开麦叫我唔好乜都唔好喐， 系 楼梯车我一个帮你唔到，要等其他伙计嚟， 系 啲伙计都差唔多几分钟几分钟几架警车，即系嗰啲 系好快嚟到啦，哦，因为铁马 系啦，跟住佢咪好似咁围住嗰条佢阿 Sir 都冇落车，就系喺度坐喺度咁样。 喂，你谂下，即系阿 Sir 都要咁样增支援啦嘅时候，你一架车、你点可能自己开搞啊？ 就扩大个范围嚟，即系封锁咁样咯。 有响钟，有响钟， 响埋钟，响埋嗰个警号咁样。 即系有声音，亦都系除咗即系你打死火灯，即系除咗眼睛你见到声音咧，都俾多一个提示大家咯。 哇！青马大桥快线， 真系 阿仔， 真系 你执翻身彩啊！真系路路畅通啊！真系以后我哋要。 阿田啊，我成日支持你节目，好开心啊！你哋唔使搬嚟啊，好开心。 O K 啊 ，O K， 多谢 香港电台， 都 系香港电台 嘅， 系啦。喂，咁啊，开工大吉咯，陈仔，好唔好 ？O K， 好啦， 多谢 陈 仔， 拜拜。 哇，死咗，我好惊啊！而家谂起条桥咧， 系啊， 你无端端跪低嗰下真系。 明明嗱，我冇揸车，我冇经历过，冇经历过坏车嘅，但你有晒嗰个画面啊，你直情感觉到啲风啦，各样嘢咁样啊。所以如果大家喺路面揸车嘅，遇到一啲咁样嘅情况，即系听到今日嘅节目咧，听到大家唔同嘅经验嘅分享。 想知识，记住佢啊，真系。 系啊，好，再听埋呢位听众系边个？李生 ，hello。 喂，系你好， 你好， 你好 ，hello。 我系车长嚟嘅， 系 巴士车长系嘛？ 系 系。 由头先有个车长话公司冇其他指引，其实有噶。 系点样嘅咧？个指引？ 就其實而家高速公路咧，我哋應該打電話報警咧，等佢增援嘅時候，我哋先有派車嚟過客嘅。 O、okay, K， 即係第一樣嘢都係叫咗你哋要報警先嘅。 同埋我有一單就新鮮滾嘢啦，咧今年年一月初嗰陣時咧，我揸住架車翻去入去馬鞍山嘅，就行觀塘繞道，就將近到彩虹嗰個隔音屏嗰陣時咧，就壞車，咁我就順勢就擺正喺個影子線嗰度，跟住報警。 啊！好彩你都可以行到去影子线嗰度， 好快，好快到噶啦，好快到，跟住就过车。其实真系喺高速公路咧，系好危险噶。 嗯， 就算我摆到咁正都好啦，有啲车咧，佢真系可能突然间先醒一醒望， 好 明显因为由远至近咧，嗰段时间其实真系好快就到啊！一到咧，你见到先 啲车咁啊， 即系刹唔停嗰架车啊，可 系。咁你哋譬如坏车系咪都系公司规矩都系打死火灯就够晒噶啦？即系冇第二啲嘢可以做。 要报警 啦，除咗报警啊， 高速公路咧就尽量就摆个靠靠靠向左边啦， 靠左边啦， 报警系啦。 即系行到就行到啦。 但系制造路障嗰啲咧，其实系咪都 其实冇噶，冇路障噶啦。你如果你佢话落去打开车头，诶车尾冚冇意思噶，你未必打得开嗰啲嘛，好大力。 巴士好难冇噶嘛， 系 咪有得打开，但系你未必打得到咯，即系唔系个个都企得起噶嘛。 明白系啊， 你 哋责任重大吓，因为成车乘客咧喺晒你哋手上。 多谢你哋，多谢晒啊吓，多谢你嘅电话。 嗱，咁我哋今日总结咗几样啦，可以唔落车。车嘅唔好落车，要报警系一定要报警， 系同埋要快报警添。 系啦，原来响安都系一个安全又提醒大家嘅做法嚟嘅。 系啊， 少啲意外，大家慢慢嚟啦。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